制、终止两国不愉快关系等。双方同意继续密切联系，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美关系打开新突破，重启并积极推进建设性对话。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656点，升38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5点，升256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81，澳元0.7，加元1.31，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4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2.26美元，卖出1,393.79美元。天气方面，雷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北部逐渐发展。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为那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早10:4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讲中九龙区的封路，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隧道出口因为要修剪树木，而家封了慢线。而港铁方面，而家因应警方的要求，港铁金钟站、湾仔站是仍然关闭，荃湾线、港岛线和南港岛线的列车是不停金钟站和湾仔站的，就是因应警方要求，而家港铁的金钟站和湾仔站是关闭，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的列车是不停金钟站和湾仔站，而金钟站往返海洋公园站的列车服务亦都暂停，港铁现在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来往海洋公园站和坚尼地城站，市民可以考虑乘搭渡轮来往港岛，因为现在港湾仔北会展一带仍然有广泛性的封路，例如下角道来回方向的全线、港湾道跟菲林明道来回方向的全线等等一带的道路都是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而下午1:30起，港岛都有个游行，部分的大坑道天桥、唐街、纪利座士街、百德新街、京士顿街、告士打道南行线等等的路段也会间歇性封闭，亦都有改道措施，受影响的巴士和小巴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所以今日如非必要都不要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可以考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邻近的地区，再步行前往你的目的地。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青葵公路丽星花园去沙田。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安琪。除了工作以外，我觉得家庭生活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健康的人生应该是所有东西得到一个平衡。我自己都摆很多时间跟家人好好地相处，希望可以兼顾到工作，亦都可以跟家人达到一个平衡。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发放爱家正能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 阿土、 美电康康。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骚拜个人。 早晨 咁琴日落嘅时候咧，大家可能 琴晚啊半夜啊， 琴晚晏昼都有啦，琴晚晏昼又有啊，夜晚又有啲啊。不过好得意啊，琴日咧，如果你讲开琴日嘅雨势咧，真系局部地区左右阴阳分隔噶。 啊，逢一声要嚟佢就嚟噶啦。 唔系啊，佢系地区性咧，因为琴日。我上昼咧就喺翻自己新界区活动咧，喂，淋到咧，你直情觉得你想着泳衣出街咁滞噶，已经去到，但系点知过咗条分界线，因为跟住就要向港岛进发咧，上到嗰、那个即系就嚟入西九龙天桥咧， 啊， 突然间我话唔系啊，老婆你望下前面有太阳，佢、 哦、 话真噶咁样，跟住我攞翻副太阳眼镜戴啦可以。完全两个世界。 呢几日咧系真系会局部地区性咧大雨啦，同埋即系阳光好嘅，所以大家带翻马遮系啱数啊。 但系就算去到港岛区咧，你有冇见过有个窿嘅薄荷糖咁样嘅？ 即系中间个天穿咗个窿啊？ 系啦，嗰个雨势点啊？ 即系先话天空里面啊？ 唔系啊，系嗰个地形加埋个雨势咧、 啊， 你直情好似咧嗰个薄荷糖咁样，系咩意思咧、 啊？ 因为我开头就系以为入到成个港岛区都阳光普照咧， 唔系。真系， 系啦，仲要系我载住老婆同个 friend 咧，佢哋一过咗港岛就话得啦，唔使攞遮啦。佢话睇个样晒到咁咧，都系戴黑超算啦咁样。 系， 咁一路行啦，点知咧就系、是、开头经过我喺西隧嗰边过去， 啊、 上环啊、中环啊，一路晒入去咧，都系阳光普照噶。但系咧开始一入到去铜锣湾， 铜锣湾嗰边 突然间开始有雨啦。 啊、 再出翻去少少咧，我走嘅时候咧，直情过去湾仔嗰度咧，又开始落雨。跟住我话：，哇，咁得意！而家啱啱好咧，净系中间个框嗰度咧系有阳光 嘅 咋。 你哋两个系咪见到我 send 俾你哋两个嗰张相噶？ 我见到系啊，成件事 本身 你咪就经历咗呢个天气变化。 天气变化嗱，因为本身咧，琴日咧就谂住咧就同只狗啊好天啊嘛，你摸我见到好天，好天同佢咧就行下山咁样嘅。点知咧上到车之后，算第一样嘢棘住嘅咧就系缆绳咁样啫，话好有。型咁樣啦，即係係啦， 咁陽光 自己講啦， 係 啦，自己講啦， 搶到不實資料啊，咁啊好型咁啊，揸住架開篷車，諗住咧就 開篷車， 開個篷，因為 Molly 就中意嘅咁樣，因為可以擱個頭出去咁樣。點知第一步咧就係嗰陣時仲係陽光好猛烈噶嚇，開到一半個篷咧就棘住咗，唔上唔落喎，咁點樣咧？ 真係棘住咗。 照行唔得嘅咩？ 咁唔可以。首先嗰樣嘢，我諗，嗱，我哋第一樣嘢，兩個唔熟悉，有冇違反到交通規則先？ 冇啊，開半棚 咩啊？架車你 嘛， 即係開半棚啫嘛。 開半棚嘅問題啊。 有會唔會？但會唔會有危險咧？咁樣， 啊、 即係唔知會唔會有嘢飛出嚟嗰樣嘢？咁啊，只棘住咗喺度，咁死啦！ 你驚魔 又 飛出嚟咧？ 唔係，佢驚個棚咧唔穩陣飛咗個棚出嚟啊！ 同埋的而且確咧，佢起緊個縫嗰陣時咧，係會影住阻擋住咗，可能你睇倒後鏡嘅某啲嘅角度嘅。 哦， 咁所以呢個都要小心啊嘛，交通咁啊，兩個棘住咗喺度啦，咁唯有就搬個女好啦，我就帶個女去 walk 啦，就屋企附近咁樣啦。咁隔離嗰個就打電話去咗嗰個公司嘅維修電話嗰度嘅時候咧，原來最後係要 call 車嘅，因為架車即係有壞到，你只可以拖佢走咁樣嘅。 咩啊？你行得車噶嘛？ 行得車嗱，但係都一樣啊嘛。你點樣自己揸去維修中心咧？如果你擋住咗部分嘅倒後鏡嘅話， 傻啦，倒後鏡嘅嘢。 咪傻豬仔，你巴士又幾可有睇到嗰個倒後鏡啊？ 你嗰啲破嘅係成個幾歲崩咗啦？ 未試過有咁嘅 情 啊！傻豬嚟嘅，九嚿幾水啊？咁啊冇咗。 我以為佢做咩拖車？ 對，我唔明啊，真係。 我明 咗 個棚開咗一半要拖車咧咁。 你 原來佢就係擔心 你估點解啊？你打俾維修公司係嘛？ 係啊， 跟住佢叫你 call 拖車啊？ 唔係，佢話可以拖咯。咁我哋咪哦咁拖啦。 佢話可以拖。 係啊， 其實你如果同佢講話，喂，我架車咧嗰個垃圾桶滿咗啦，我可以拖。係咯，費事你一間又太滿，揸架車 又唔係要講到我咁盡嘅。 唔係啊，佢呃你啊，明明啊，九百 真係啊， 梗係啦。 點解要900蚊拖車啊？ 唔知啊，未試過拖車啊。 拖車 你上次拖幾多次啊？車是咩？ 400-500边度过一千啊？ 我谂今日嘅节目好难做到落去啦，人蠢到咁，仲要话晒俾全香港嘅听众听。 你嗰架系细车嚟噶，我嗰个大七人车都系我一嚿贵啲啫。 咪咯，同埋你上次 法官大人，我冇嘢讲啊，你直接拉我出去啦，好蠢啊！ 唔系咁样啦，嗱，你即系属于半山嘅，咁半山人咁梗系收你唔同啲啦，即系等于上楼梯一样啫嘛，系咪？ 啱噶， 但系佢都系行斜路嘅啫，佢唔使搬楼梯，唔系搬梳化上十层楼。 佢都系当上楼梯咁样噶啦，哇，行条斜路，我架车几唔论准啦，系咪先？ 同埋最紧要咩咧？佢聽到話：我開棚啊，我冇開單嘅喎。 係啊， 唔係啊，但係其實最蠢就係咧，當我係開咗個縫裏一半嘅時候咧，跟住開始落雨。 哦， 開始落雨，跟住咧，嗱咁、 啊、 跟住你洗個車籠啊嘛，咁而家個意思就係、是、你唔係洗個車身啊嘛。 算啊， 咁點算係啦？咁跟住我哋兩個咁點咧？唉，點啊？上去攞啲毛巾嚟遮住架車。 唔係就幾多張紙啫？係 啊，攞兩塊大毛巾嚟遮住架車，因為你都唔想架車入邊會濕水或者會入水咁樣噶嘛，係咪？ 咁 你话喺嗰个时候，你话系咪要处理一下？咁咪 call 车，跟住就叫佢攞走架车咯。 我想问，咁你系咪坐喺车里边嚟揸住嗰条毛巾嚟遮住？ 系喺个车外面度铺，因为有啲大毛巾都铺得住嘅 咁 样。 铺得住啫，但系你行车会飞有风噶嘛？ 夹到，但系到拖车嗰阵时，你个师傅很好嘅，佢第一步咧就尝试帮你处理，跟住佢整咗一轮， 佢 话真系整唔到啦，跟住就用咗啲手动嘅方式咧，就令到个缝咧就可以平擺翻落嚟，但就唔穩陣嘅，跟住就再攞膠紙去黐咗佢之後咧，佢話呢架車而家就可以安全地可以駕駛翻去呢個維修中心啦。 咁可能係真嘅，我哋要調翻轉講，好彩阿祖有個安全意識。佢同佢嘅 partner 咧都覺得，如果咁樣咧，就變咗畫龍風帆嘅啦。如果唔 係，係 咯， 危險啊！ 好危險㗎！ 你睇你哋兩個而家咪 嘅咧擺落嚟啦， 冇錯啦， 真係 九百蚊， 九百 五啊，其實 我幾乎一次啱數啊，咁樣拖車法， 你諗下又唔使影響到路面嘅情況，又唔會危害到嗰啲花花草草樹木。 係啊，又驚個縫甩落，佢幫你固定。 如果你甩咗個縫， 都要錢係咪？ 唔係咯，你甩咗個縫，你翻嚟再補翻嘅話，好貴噶嘛。 係咯， 其實你哋兩個係贊緊我定係想我好？好啲定系 人哋俾 说话我听 啊！保安全，两个市民 直情叫你一声开缝宝宝，简称缝宝宝。 嗱，但系呢一个路面上面咧嘅安全要小心咧。今日我落到呢个地底嘅时候咧， 即系 呢 个有障碍啦。 系啦，地铁嘅时候都有啲障碍，大家都听到新闻啦，就唔知而家仲系咪啊？但系我翻工嗰阵时咧，金钟同埋湾仔站咧就系封咗嘅。 九点嘅时候啊， 变咗我见到有一啲嘅婆婆，譬如我遇到个婆婆咧，佢都真系遇到论尽嘅情况啊，例如。 塞地鐵唔知點樣行、啊， 係啦，因為佢係要去金鐘嘅，咁咪就喺中環同我一齊上車，但係架車咧就直接就去咗尖沙咀啦。咁所以阿婆婆咧就話：點算啊？我要去金鐘、啊，我話你過翻對面月台啊，搭去金鐘。跟住我就諗、我自己蠢咗，人哋金鐘都 封咗 咯， 咁咪跟住搭翻中環。跟住阿婆婆話：做咩啊？雖然我搭兩蚊車啫，我做咩由地鐵、啊？ 一世都去唔到金鐘。 跟住佢開始就翻去嬲啊！就話果然啊。 啊！阿家辉哥讲得啱啊！啲年青人九唔搭八，乱咁点我搭地铁啊？ 跟住佢就问到我湾仔，我话唔得啊，湾仔都封咗啊！跟住佢就话咁可唔可以去到铜锣湾啊？我话可以嘅，但系咧，不如你就问下月台上面嘅工作人员啦。不过今日有啲特别，因为其实咧，前几次咧都试过封过金钟站啊，有啲咧可能系一至五翻工嘅时间咧，我见到咧喺月台上面咧俾指示嘅朋友系多嘅，唔知系咪今日系红日咧？即系我睇几个站，不论系中环。站我有经过啦，咁跟住就因为中环站如果你要即系有之前咧，就有人喺个月台上面指示大家，哦，大家要去翻荃湾线就呢边啊，点样点样，就有工作人员帮手嘅。去到呢、這个尖沙咀站咧，你都会见到月台咧多咗好多嘅工作人员帮手。 系， 不过今日咧就真系唔系见到， 因为好多人系咪啊？ 都唔系噶，系啊，红日都、okay. 都系起码你谂下，今日好多姐姐都可以出街啦。其实嗰、那个列车入边咧，同平时嘅人系相对少咗少少嘅，但唔系争好远嘅。不过暂时目见啊吓，就见到真系好似少咗。一啲工作人员帮手俾指示咁咯、 可能佢觉得咧喺路面上面需要嘅工作人员咧更加多啊！ 我见到有好多人啊，路面上面好似 系啊，廿九度气温嚟到而家10:24，你听紧嘅系7月1日 10:19啊！ 我讲咗咩？ 24啊！ 系嘛？未瞓醒。和你参与短短的游戏，像个阴天的。欢喜，目送你背影穿梭。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 baby， 在你怀内吻着我。I'm missing you， 心脱扣着手。 卫兰啊，的确呢只歌就好似今日咁啊，今日假期不过阴天啊，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已经去到今日嘅10:45啊，阴天假期，所以今日嘅22周年嘅回归嗰个升旗礼咧都变咗喺呢个用叫雨天后备方案举行。 通常咧大型活动咧都会有啊，就算我哋电台咧要搞一啲户外活动嘅话，都要有呢个两手准备嘅。 系啊，都要啊吓，所以今日嘅活动就上昼大家睇到啦，咁啊但系晏昼嘅活动系未开始。但我哋三个拍档咧，我哋各自就喺呢两日，你都做咗好多唔同活动喎，都 系啊，大家都有啲 都颇有新鲜喎，真系 人妻你先啦，咁开心容光焕发，咁啊唔怪之见就 佢今日翻到嚟桂花田冇停过， 咩 喺度踱步咧，喺前面行到右边，右边行到左边，只手咧无意识咁样周围摸下啲掣啊，揿下啲嘢咁样。 做咩？佢担心十个月之后有啲咩发生？ 唔系唔系，你直情觉得佢好似有一种咧，真系无法消散嘅嗰种嗰种亢奋啊！ 嚟俾个机会你， 你快啲 发射出嚟啦！ 点解咁样嘅你？ 冇啊，咁因为有时间咯。咁啊，唔系因为咧，真系咧，成日长时间都因为即系嚟紧知道呢。 嗱，佢开唔到场啊！ 到咁样， 七八月知道冇假期放。 不如你直接讲下你嘅感受啊！开心、兴奋同埋。愉快 啊，三样有啊， 好嘢，恭喜恭喜恭喜啊！ 系因为咧就同阿华去咗住酒店，系啦，住咗一晚，其实觉得唔够喉嘅。 边方面啊？ 想住两晚。 边方面啊？ 住两晚享受酒店。 我想问，唔够喉。 想问。 想住酒店两晚，哇！即系咧，因为咧，即系我哋间唔时都会话啊，不如咧，短短地，因为想如果想去转台湾噶， 系 实在太贵啦，机票你知唔知啊？开到5000蚊，因为 星期一啊嘛，长 假 啊嘛， 唔系啊，因为罢工。因为罢工啊， 所以咧就远近近地都唔去到，又太贵啊。咁啊咧去澳门又佢 澳门好仲贵 啊， 真系，同埋更加唔抵啊！你都要俾咁多钱，你过去嗰度 真系唔抵，左计右计啦。翻大陆又唔系好熟悉，咁但系又唔系好想，不如搵间酒店去住啊。 突破樟木头啦，你好晒， 去咗樟木笼啊， 跟住去 咗。跟住咧，咪都多人嘅，因为 去咗边啊？去咗边啊？ 咁结果就喺香港追咗间酒店，咁间酒店我哋又要求拣嘅，不如远离繁嚣咯。 其实好多都系有咁嘅谂法 嘅，系啊，即系远离繁嚣咧，咁跟住咧就 即系要去黄大仙啦，咁 咪即系去咗南区咯，跟住哇，即系抬头望天空，跟住 数码港嗰边系嘛， 系琴日好天咧，蓝天白云有绿草原因，跟住最好就系好多外国人喺度，跟住 令到自己觉得一啲都唔肥啊，唔系 去咗度假，觉得直情系 扮去咗外国。 其实阿华，咁我哋都似去咗泰国啊， 讲英文，跟住自己开自己同阿华开始两个喺度讲英文。 只要你唔好攞现金出嚟，不停碌卡，你就唔觉得自己用紧咧香港嘅貨幣㗎啦， 阿天點會無端端使錢嘅啫？ 我唔使買嘢嘅咩？ 佢咩都唔買，盡量唔買㗎嘛。喂，佢俾咗錢啊，住酒店，其他就要慳㗎啦。阿華， 麥當當都買個包啊。 唔係都有嘅，咁跟住就享受咗佢哋嘅健身室啦，同埋游泳池啦。 你健身室做咗啲咩？我呢個最上次5分鐘啊。 其實我 OK 㗎，我真係喺裏邊 舉鐵啦，你梗係 9個字嘅都有。 真係㗎， 冇好蝕底嘛。 佢喺裏邊9個字，唔係佢喺裏邊9個字做咩先得㗎？ 焗桑拿， 因為就睇報紙， 唔使喐啊嘛，佢唔中意喐嘅， 唔系啊，真系去玩咧跑步机咧， 咁佢好 喎，乜嘢有冷气噶嘛，咩怕热啫，你黐线咩？ 重要最紧要系包咗，唔使另外俾钱。 咁啊系， 你叫佢每个月俾月费啊，佢理你啊，真系。 嗱，如果每个月俾月费200蚊，我真系肯去玩嘅，因为咧你真系睇到实质嘅数字。咦，我行咗3個字咧，跟住行咗斜路啊，即系佢计个制近噶嘛，跟住就行咗几多公里咧，跟住你减咗几百个卡路里，哇，你就觉得好愉快。 咁你有冇见到你身边嗰啲咧？ 咩啊？ 身边嗰啲一个二个。好似芭比公仔咁样嗰啲啦，可能喺度温磨吞磨。 哦，系啊，其实隔喺我咧，即系玩跑步机一排四个咧，左我左右边咧，佢系噗喺度跑，我系喺度行。 唔跑我觉得，但系我呢个好即系觉得正啊，因为咧即系又可以运动下，试下唔同嘅体验咁都好事啦。 跟住因为即系要拣咧，因为好多香港原来真系咧，哇，原来唔数咧，香港真系好多新酒店啊，而家 都系嘅。 新酒店讲紧系，尤其是喺过海嗰边咧，多咗好多啲精品酒店咧，无端单栋式咧就升咗， 但嗰啲未必有太多设施。 嗰啲冇咩，嗰啲 你 呢 拣系拣得好噶。 我就所以就我哋睇埋嘅要有泳池同埋有嗰啲健身室要求嘅咁样。 香港通常好多都会即系大啲嘅酒店咧都会有泳池。我上次都有试过一次啊嘛，即系有同嗰啲嘅酒店嘅员工倾偈啊，佢话咧因为好多香港嘅酒店咧，其实咧1至5咧就会特别爆嘅，因为多一啲 business trip 嘅朋友。由外國嚟到香港要住酒店啊， 嘛。变咗其实而家好多香港嘅酒店咧都有推广紧啊，就系、是、到礼拜六、礼拜日啦，香港人你哋自己住嚟翻我哋香港嘅酒店度住，佢哋会有啲优惠嘅价钱啊。即系你睇翻，可能一至五咧嗰个酒店嘅价钱，你上网搵嘅话， 我好熟悉 嘅，平过礼拜六 嘅。系啊，呢、這个人咧，佢无情 啦，你不要无奈啫，但系 咩都好啦，我觉得都几好啊，真系咁啊，享受下假期咯。如果你讲到去数码港嗰度咧，我觉得嗰度个麦当当咧，成日都有奇景噶。 有咩啊？ 因为我呢排我逢礼拜几都会过去做嘢咧。佢每逢嗰个晏昼嗰啲钟数咧，就会有五六只狗咧，全部绑喺嗰个栏杆出边啦。 系啊系啊， 因为佢里边又唔俾你带狗啦，但系嗰度好多人放狗咧，啲主人就会买嘢。 商场入边， 商场里边，咁嗰啲狗咧，全部咧，我你几乎吓亲我第一次见到，哇，做咩一字长狗阵咁样咧，排狗啊，名副其实排狗， 排狗 真系有排狗， 仲要有九只狗， 系啊，哇，全部绑晒条绳咧，好可爱噶，但系又有细都全部系咁望住你咧，个主人喺里边咯。嗰一幕你就會覺得 情景幾得意， 都 OK 啦，即 係都見到有嘅。 係啊， 好彩嗰度就係唔係暴曬，唔 喺 街咯。 佢唔 係 室內嚟嘅，直情 喺 走廊嗰度。 我唔會放心咁樣擺低摩尼喺出面。 但如果你見到佢有好多，佢有好多 唔會 狗朋狗友咧， 我覺得人哋會偷咗。 咁你綁自己喺出面啦， 得。 跟住摩尼喺裏邊食嘢， 真係。 佢就咁就冇翻嚟節目啦，跟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香港回归22周年升旗仪式系朝早8点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而嘉宾就喺室内嘅会展3楼大会堂，通过电视屏幕观看同埋唱国歌。仪式之后举行回归酒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嘅时候话：近月发生嘅事，令市民同政府產生矛盾同紛爭，令佢徹底明白，作為從政者，不時要警醒自己，要準確掌握民情。佢又話：深切體會到，縱使有良好意願，亦都必須開放包容；縱使政府重視行政效率，亦都必須耐心聆聽。林鄭月娥話：會吸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加貼近民心、民情同民意，積極回應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求。他說政府的施政風格要改變，要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聽取民意的工作要革新。他會安排更多時間親自會見不同黨派的人士和不同背景的人士，令他保持政治觸覺，掌握社會脈搏，亦都會透過不同途徑接觸年輕人。回归酒会朝早在会展举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被问到是否因为要举行七一回归酒会，所以警方要驱散场外的示威者。李家超说，表达言论自由，市民有权利，但表达时要顾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和平、包容和互相尊重的方法是最好。李家超又被问到政府是否会继续以回避态度回应示威者，以及他本人会否问责下台，李家超没有回应。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被问到如何与青年沟通等问题的时候说，今天没有回应，希望记者给他有机会与场内的其他人沟通。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出席回归酒会之后说，政府清晰表示会聆听民意，施政经充分咨询，应该做的事仍然会做，同市民的关系一定会更亲切。被问到政府是否无法令示威者信服，他认为示威者会慢慢淡化。至于政府如何回应示威者的5点诉求，谭慧珠认为香港仍然需要这个团队，相信一定会有改善。又批评要求撤回暴动定性是破坏法律，要求特赦是荒谬，认为诉求应该回答的都已经回答。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中恢复贸易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事，但他认为两国短期内仍然无法达成贸易协议。库德洛在霍士新闻访问中说，相信谈判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库德洛说，美中在今年5月初已经就一项新的贸易协定90%的内容达成一致，但谈判随后破裂，而僵局一直维持了7个星期，相信最后剩低的10%可能是最艰巨，因为仍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议题，包括网络攻击、 中国要求美国公司转让他们使用的技术，以及美国向华为公司出售技术产品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0:45，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先和大家跟进港铁的消息。因应警方要求，现在港铁的金钟站和湾仔站是仍然关闭，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的列车是不停金钟站和湾仔站的，就是港铁金钟站和湾仔站仍然封闭，荃湾线、港岛线和南港岛线的列车是不停金钟站和湾仔站，而金钟站往返海洋公园的站的列车服务是暂停。港铁现在是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服务来往海洋公园站和坚尼地城站。而风暴方面，现在港岛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的全线，和下角道介乎红棉路和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紧的。咁揸车朋友如非必要都不要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啦。同埋下午2点起，港岛会有个游行活动的，到时部分的高士威道、摩顿台、边宁顿街、轩尼斯道等等的路段会间歇性封闭，同埋有改道措施，受影响的巴士和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而沙田今日有赛马活动，马场一带都有特别的交通安排，揸车朋友可以留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青葵公路、丽星花园去沙田，有一部分地区有雨，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食物仲原味。正食肉菌用粉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时出惊喜。同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升级，少有现状，跟我去追寻。若要低啲，只悭盈人，我食尽八方已升级。有营养餐厅，营养清淡。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升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到底神系咪真系存在呢？ 这个世界这么精密，背后应该有一个主宰设计。 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他又容许罪恶出现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之神存在吗》，从正反两面讨论一番。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火势呢、这个礼拜五六日，我哋三个分别做咗一啲好特别嘅嘢。我呢个拍档真系佢呢个人生冲破咗一个点。佢今朝翻嚟同我讲：，桂花田，我今日做咗你估都估唔到嘅嘢啊！真系估都估唔到、啊，究竟系乜嘢咧？佢阵间会分享噶啦。我哋有请，真系好啦，希望每个礼拜都见到你啦。我哋有请曾志豪。 如果每个礼拜都要见到我出现喺嗰个场合，首先我前一晚真系要好早瞓先得。如果唔系，我好难可以坚持到最后嘅。不过都唔系嘅，应间你就会听到我喺风头火势话俾你听。其实你都可以喺嗰个地方度攞到完全唔同嘅体会嘅。 冇错， 呢个礼拜日我去咗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呢、這个地方我应该数埋五隻手指系数得出嘅，系我系好似唔知第三次定第四次去呢一个教会嗰啲叫做咩礼拜活动啊，系冇错，入咗教会做礼拜活动，哇呢、這个简直系神迹啊！有冇可能啊？平时嘅你竟然会入到去？冇错，即系主要就唔系我即系自愿上去嘅，都唔系被逼嘅。咁啱咧就系我太太啦，同埋佢有几个朋友咧，佢哋都系嗰啲即系教友嚟嘅，就话想去认识一下，等大家了解一下。咁所以好啦好啦，就入去啦。咁我开头入去嘅时候咧，嗱虽然我小学嘅时候咧，我都系呢个天主教嘅学校嚟嘅，咁但系我后来都。即系梗系冇啦，冇再接触过呢啲嘢啦。所以我入到去嘅时候咧，我开头好担心咧，就系、虽然近日呢个《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咧系唱到皆知巷闻、深入民心，但我能唔能够可以坚持到去即系全个嗰个叫做礼拜会咧，我都有一份担心嘅。你知啦，我平时啊化妆啊五分钟唔使即刻瞓着噶嘛，我都好惊嘅。但系估唔到，琴日听完嗰个牧师嘅讲座之后咧，讲道之后咧，佢俾我悟出另一番嘅道理。以下嘅内容咧，我系咁谂嘅。就算你完全冇任何宗教信仰嘅话咧，你都可以喺里边得到好多人生嘅哲理。我冇抄错嘅话咧，佢系讲咗一段腓立比书，系我即刻望望桂花田，增加自己嘅信心，系呢一个章节啦，冇错。咁佢就系第二章。咁啊，嗰段原文我唔记得咗啦。总之佢大概就话啊，你睇上帝咧照住人嘅样咧做自己咁样。咁然后咧嗰、那个牧师咧佢就话啦。希望大家咧就以上帝作为榜样。佢讲咗几样嘢嘅，究竟学上帝乜嘢作为榜样呢？第一，佢话你要虚己。佢话上帝即系咪耶稣？佢话耶稣咧有神呢个能力唔要，佢宁愿做一个卑微嘅人。咁佢引申喺现实咧，佢就话个个都追求权力，但系一个有权力嘅人咧系应该懂得要放弃权力先啱嘅，要虚己，真系要走入人群里边。哇！我听到呢度成个叮都醒咗，话咦？你牧师有料到啊，虚己放弃权力，唔应该将自己摆到高高在上。我开始咧坐得越嚟越直啦。第二，佢就话啦，耶稣咧就佢唔系要降生喺嗰啲好高贵嘅地方，唔系要喺嗰啲家庭。佢话佢特登喺嗰个马槽出世啊，又或者要喺嗰、那个玛利亚呢个地方咧，那个家庭咧就比较贫穷嘅。佢原因系咩咧？佢话佢要寻找最卑微嘅人。佢话咧，佢应该要向呢一啲人咧就施予援手嘅，而唔系望向权力嘅巅峰，唔系净系向嗰啲好高贵嘅嗰啲人去遥望。哇！我坐得再直啲，啱、哦。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咧，从人群中来到人群中去。你如果去到人群系咩意思咧？就系、应该望下最大众嗰批人，最基层嗰一批人喺呢个市民上，喺呢个社会上面咧，其实最有需要咧得到你帮助嘅嗰一批人。不过通常呢个社会都系事与愿违嘅，我哋唔会寻找最卑微嘅人，我哋眼都唔会望佢哋，我哋只眼系越望越上嘅，就望向高高在上喺权力核心高峰嗰啲人。咁所以你话啦，系咪越行越远咧？然后第三点啦，阿牧师佢就话啦，嗱，间唔中咧，佢话你应该系要闹人嘅，不过佢就话唔系闹人哋，佢话你系闹自己，佢话你应该对住块镜咧嚟闹自己。佢话你可以将你平时闹人嗰啲说话咧对住块镜嚟闹一次自己，佢就话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几咁狠毒，兼且佢话你都要睇下自己有啲咩做得唔啱噶。嗱，其实呢个道理咧就中国人都有成日讲噶，我哋即系叫做咩啊？以人为镜咧可以鉴己啊嘛。咁我哋如果以自己照住自己嘅话咧，你更加可以望下自己发生咩事。然后我就深深觉得头先嗰三个道理真系好适合嗰啲又有权力啦，又有地位啦，又咁啱都系教徒嘅人，佢系咪应该都要学下咧？腓立比书第二章，去到是但一个教会个讲堂里边，都有个牧师可以话俾你听头先嗰三个道理。我再重复一次，有权力又系教徒，你应该要虚己，适当嘅时候你记得要放弃权力。如果你真的不放弃的话，你都要寻找最卑微的人，而不是眼不停地望向上面和你捉走那批。最后呢，不要闹人，对着块镜你要闹下自己，闹醒自己。哦，以上这个就是我在那个讲道里面得到的三点的启示来的。有共鸣的人士恭喜你，起码你都还有得救。风头火势，哇！我讲完之后都觉得自己充满咗圣洁啊！我而家谂住攞个袋嚟交俾我前面嗰个拍档，因为点解咧？佢哋个活动最尾咧系有奉献呢个环节嘅。 啊，黄耀祖喺呢个直播室里面最有条件奉献嘅系你啦。与其攞950奉献俾维修中心，不如奉献俾我哋两个啊！可以叫阿田帮你一手掹住个缝，我帮你揸住个车，悭翻950，仲有50元可以俾你饮茶。我哋有黄耀祖。 其实当琴日咧架车谂住咧要唔要拖嘅时候咧，我真系有谂过打电话俾你哋两个嘅。你哋两个识车认得即系认识嘅车嗰个资讯啊，各样嘢会多啲啊嘛。 你知唔知如果你打俾我哋，我哋会点帮你啊？ 我知道，我一定唔知俾950咯。你哋两个叻我，我撑一定唔止950。我梗系 我会嘅，俾翻呢个950嘅时薪我哋 时薪添。但系你拖咗七个钟啊嘛，跟住系嘛？ 帮你维护架车。头 先个方法唔好咩？我哋两个一嚟嘅阿田孔武有力嘅双臂，掹住个缝。 系啊。 就帮你揸住个车， 喐下喐下， 你仲可以同阿 partner 喺度咧，直情嗰句话咧，司机揸快啲，揸快啲， 搞掂佢啊！冇嘢留低啊！ 讲晒做个总结啦，朋友系攞嚟出卖同埋利用嘅，你睇下你哋两个系最好嘅例子啊！今日咧就系7月1日啊，亦都系回归22周年嘅日子啦，所以咧见到喺网上面同埋报章上面啊，都有好多专题嘅讨论嘅，就讲紧咧就系尤其是呢两年啦吓，即系林郑特首啦上任之后啊，究竟啊推出咗唔同嘅措施个成效有几高咧？其中一样咧就系阿林郑特首咧佢上任嗰阵时话系重中之重啊，呢四个字大家都应该记得啦啩，就系话咧香港嘅房屋政策咧将会系咧摆到好前好前，因为都知道咧。香港嘅市民咧，好需要有楼住啊！咁过咗两年咯，都有报章咧同佢做咗个少少嘅统计、少少嘅评估同埋比分啦吓，究竟系合唔合格咧吓？大家睇下就知噶啦吓。第一样嘢，呢两年里面咧，其实库房咧系多咗钱噶。你知道香港嘅库房成日都话水浸噶啦吓，呢、這个财政嘅储备咧由9000多亿啊，去到11000多亿嘅嗱，即系钱就多咗。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咧，咁大家嗰啲公屋啊，大家第一样嘢就会知道噶啦，系啊，继续都系排队啦吓，由4.7年啊，变成咗5.5年啊，先至可以咧轮候到上公屋啊。不过另外一点好紧要嘅咧，就系话咧，其实轮候公屋嘅朋友咧系少咗嘅，但系都仲要排长咗。咁啊，就即系话嗰啲楼嘅数目系唔够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不论系私楼嘅租金啦，劏房嘅租金啦，又或者啊，系如果大家想要买楼啊，各样嘢个楼价又系点样咧？全部都是上升晒。咁如果讲到话重中之重之前又有土地大辩论啊各样嘢嘅话咧，暂时好似睇嚟咧，就对于房屋嘅政策咧呢两年未有一个正面嘅帮助。但系更加惊嘅咧就系报道讲到一啲咧，如果我哋睇远啲，睇下其他嘅数字嘅时候咧，就更加惊啊吓。因为佢就讲到啊，由2018年至到2019年度啦，即系公屋啊绿置居嘅设计嘅计划咧系达标嘅，不过。而家暫時去睇啊，2019年、2020年度啦，到到2022年、2023年度咁多年期間咧，估計咧呢個公營房屋咧每年咧就只係得14700伙到大約20000伙左右啦，係大幅啊，比佢哋原本喺呢個長遠房屋策略目標咧係有成30000多伙嘅，咁啊即係唔夠數啦 ，OK， 即係嚟緊幾年都會唔夠數喎。咁另外一方面咧，資助出售單位咧，大家都見到啦，之前嗰啲乜嘢居屋啊爆曬標，大家都想申。资助出售单位的目标呢预测啊2022至2023年度呢是得1500伙，而它本身每年呢是希望可以有9500伙的。那你就见到啦，哇差了好多，差了8000个单位，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呢反而呢是更加值得要大家留意留意，因为讲的不是只到这一刻啊，是讲现在看着的数字的目标就去到2023年呢房屋政策。依然是不达标，而且仲有好大段距离添。我谂呢一排咧，除咗我谂我哋嘅特区政府啦，好努力啊，去修补啊各方面嘅裂痕之外啦，如果而家个数字已经见到喺嚟紧几年咧，依然系唔达标。我讲紧系房屋嘅数字啊，吓，即系你有乜嘢政治立场嘅朋友都好，其实我哋香港都系要住噶嘛。一早就话系重中之重嘅话，咁啊，暂时应该你冇得再赖上届政府啦啩，因为讲到2022、2023年都唔达标，系咪？仲系争咁。我想我们香港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很简单的，如果第一样东西我们真的努力工作之余，我们有瓦遮头有屋住的话，起码那些租金就算住劏房都不用这样每年被人按住来抢。其实我想那一样东西都是修补裂痕的其中一个方法来的，但是什么要做呢？现在一众的房屋政策应该要有新的想法去出笼的了，地究竟是要怎样去处理呢？如果不是你依然起不到屋的话，你的财政储备继续 续喺度叭叭声咁样升，不过我哋都系冇扭住嘅话，点会唔大家怨声载道啊？风头火势唔怪得知见到我呢一位拍档容光焕发啦，原来喺呢个 weekend 里面滴住咗佢阿华。佢哋就去酒店嗰度開心咗幾日，咁啊梗係開心啦，係咪先？如果你趁住今日咧，雖然咧有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啊，但都有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噶嘛。唔知今日你又有啲乜嘢活動咧？桂花田 都係玩咗一晚，輕鬆咗一日啫。我認真，有時咧，真係喺香港嗰度享受一下一個二人嘅世界，同埋一個寧靜嘅環境咧，都原來真係好唔同嘅。因為真係喺酒店裏面同屋企喺度相差，原來我點解屋企好似瞓得差啲嘅咧？咁因為真係有啲嘈，因為喺市區，因為喺一啲環境啊，或者你屋企嘅措施啊，即係張牀可能唔夠大啊，去到哇一張好大嘅牀，好寧靜環境，抬頭望天咁，即係個環境係真係可以令到人哋可以輕鬆一下嘅。天气酷热啊！除咗香港天气热之外咧，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地方咧都系好热嘅，仲热过我哋香港。咁啊，欧洲咧上个星期一咧连续六日都受到热浪嘅侵袭啊！法国嘅南部咧上个星期五咧更加录得破纪录嘅温度啊，有45.9度高温啊，仲令到有600公顷嘅土地啦，同埋咧几十间房屋被烧毁啊。咁全国佢哋咧就开始有啲叫做酷热天气之下嘅一啲措施啦。全国有4000间嘅学校停课，巴黎咧同埋马赛市政府咧都禁止啊市民驾驶一啲老爷车。嗱，讲紧都系老爷车嘅嗰啲，哇，即系可能好多废气排出嚟嗰啲禁止驾驶老爷车出街啦，希望可以改善到嗰个空气质素啊。点解做咁多应变措施啊？系啊，因为就受到历史嘅教训咯。喺2003年咧，热浪就佢哋法国咧，热浪咧造成全国有15000人死亡。有个咁大嘅教训之后咧，所以咧佢哋一定要喺今天咧，一定要更加咧做好准备啊！决定启动咗一个叫做酷热天气紧急计划。咁啊，部分市政府大厦咧都会开放俾市民咧，开放一个叫清凉房啊，同埋俾市民去可以入去里面凉下冷气啦，同埋仲会提供免费嘅樽装水。咁喺街上面咧，亦都有淋浴嘅设施啊，淋浴嘅设备俾大家可以成日有时会见到咧，有啲小朋友喺个地下度喷啲水出嚟喺度玩一玩啦。系啊，外国好多，因为真系去到好热嘅。咁啊，佢哋市政府咧仲开放咧，开设呢个特别热线啦，俾一啲长者同埋患有长期病患嘅朋友咧，有需要就打电话去啊，做因为佢哋咧即系当喺空气污染之下咧，佢哋咧仲容易可能引起并发症。咁仲呼吁医院同埋养老院咧保持戒备啊，咁啊以备佢哋有不时之需，可能有大量嘅人咧要入院啊咁样。但喺西班牙咧亦都有成36至40度啊，咁啊喺上个星期三咧就已经烧毁咗6500公顷嘅森林。你谂下，唉，大片嘅森林就因为天气酷热而烧咗，咁所以佢哋空气更加差，差得咧佢哋咧当地政府就禁止咧所有嘅柴油车啦同埋汽车咧进入市中心。不过呢一个措施咧，点解佢哋要咁做啊？因为就系希望可以改善空气质素，因为已经烧毁咗6500公顷嘅带嚟嗰啲空气混浊咧系好严重啊，咁所以政府咧就禁止嗰啲车可以进入市中心啊，但系竟然换嚟有几千人咧就上街发起呢个游行，就抗议政府咁样做。喂，其实因为政府都系想为你哋好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希望即系唔好留恋，因为即系人哋嘅政府都系为咗市民个健康着想，但系你哋又话哎呀喂唔得啊，唔可以咁，有阵时都要明白体谅下。政府所做的事，希望呢就酷热天气之下大家呢都要确保自己记得你自己的身体的病情况啦。如果真的好热的，不要夹硬顶硬上，开遮饮水是必须要的，有需要的就去阴凉的地方，去有冷气的地方休息，不要搞到自己身体差，知不知道啊？ 法如愿，谁知我内心多苦闷，因我心觉疲倦，但到底这斗争没有缘，想逼我改变，有谁会知我心内有几强信念？从开始至今多考验，使我步伐常乱。从开始至今多考验，手里利剑像断。话到底，我了解好清楚，不肯趁风转。想去不过，想起也心酸，不可以重复这路叫声，自信他朝一处晴天，没法不失在苦困前，早厌家讨 最新的特别交通消息，大家要留意住啊！接获港铁的通知，因应警方要求而关闭的金钟站和湾仔站咧，服务现已回复正常啊！重复一次，因应警方要求而关闭的金钟站和湾仔站已经是服务回复正常啦。咁大家搭港铁嗰阵时咧，就可以留意住啦吓。 从开始至今多考验，使我步伐常乱，从开始至今多考验，手里利剑常断。话到底，我了解好清楚，不肯趁风转。有时我想去不过，想起也心酸，不可以重复这路叫声，自信他朝一处晴天。不发誓在苦困前，讨厌加讨 哇，好耐嘅作品啦吓，呢一个应该系做最近呢几年有一个 重新 编排嘅歌曲，谭咏麟啦，傲骨啊吓，当中好多歌词咧，可能而家你再听咧就别有一番体会嘅吓，真系手里利剑常断，谁逼我内心咩改变吓，咁啊，大家慢慢咀嚼下。喂，你都有个活动噶系咪啊？你睇咗好电影喎？ 我睇咗两套好嘅电影啊，一套咧就 Elton John 嘅即系你都可以话传记式嘅电影嚟噶啦，就叫做 Rocketman 啊，中文点香港 咩摇滚上太空啊？ 太空人咁样啦，系啦，咁我觉得系好睇嘅。 头先我哋同学仔以为佢系 X-Men 啲 friend， 佢自己都揞住个嘴喺度笑，佢话穿咗佢。 唔好睇，我觉得咧， 佢揞住觉得好尴尬啊！你话你你话鱼啊，系咪啊？ 唔系 嘅 名，唔系我觉得呢套都好睇嘅，因为佢里面讲到咧就系讲阿 Elton John 佢 人生 啦，尤其是佢红之前啊，或者跟住中间有一个一段时间可能系同毒品啦、饮酒啦各样嘢影响到佢嘅但同埋佢又点样可以即系咁成功？我觉得呢个好睇，但系都唔够另外一套，即系唔怪得知点解可以攞到康城影展嘅最佳电影。 系啊，你记住唔好剧透啊！呢套又系 唔会系啦。寄生族系啦，咁呢套即係个韩国嘅电影啦。其实佢可以讲少少嘅，其实最主要就係讲两个唔同街、我有试过剧透咩？ 冇啊， 即其实就係讲上流一啲即係有钱嘅人，同埋喺即而家现代啊，一班冇钱嘅人佢哋嘅生活嘅情况是如何。咁、但係嗰样嘢呢好似当喜剧咁睇就得㗎啦。不过到最后尾呢我觉得係震撼嘅。 好 啊， 震 撼嘅。即係所以 剧透咗啦， 佢 睇到最后啊，真 係。 咁冇一套电影你俾咗飞，你买咗飞都会睇到最后嘅。 同埋有样好震撼喎、咦佢有新标带喎，你有冇见到？ 一系喎， 系啊，买咗新表 啊，8.25，瑞士法郎0.981，澳元0.701，加元1.31，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41，英镑兑美元1.27，欧元兑美元1.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1.99美元，卖出1392.32美元。天气方面。雷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北部逐渐发展。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港铁嘅消息。而家港铁金钟站同埋湾仔站系重开，就系港铁嘅金钟站同埋湾仔站系重开。而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嘅列车服务亦都逐步回复正常。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龙翔道公园咧有架坏车啊，咁啊坏车拖走咗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车龙呢家就去到军营。而封路方面咧，而家港岛游行啊，下昼嘅2点钟起啦，部分嘅高士威道西行、摩顿台、边宁顿街、轩尼斯道西行、波斯富街、恩平道、卢亚道、庄士敦道等等嘅路段咧，会间歇性封闭，一带都有改道措施。受影响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而沙田咧今日有赛马活动，马场一带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揸车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青葵公路丽晶花园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哎，雷暴嗰个取消咗啦，雷暴警告取消咗啦吓，咁啊唔知出边而家天气点咧？我哋匿埋喺直播室，但起码警告消失咗，咁啊气温咧都系依然高涨吓， 都系30度气温，相对湿度84%，又热又湿啦吓，咁啊喺户外出面嘅朋友咧都要担翻把遮，因为咧佢话局部地区性都可能会有狂风雷暴， 系 啊 系 啊，地区性啫， 担个遮就唔好行近嗰啲地方， 边啲地方啊？ 人哋当咗你担遮唔系担遮，小心啲，小心啲。 咁、哦、落雨都要担遮噶， 咁晒都要担遮噶， 小心啲，小心啲。 但咩都小心啲，但我觉得最无妄之灾嘅一定系嗰个宠物展同埋嗰个系啊，嗬，即系嗰个家居博览同埋宠物用品展 系。 系啦，礼拜六就宣布咗，礼拜日咧就提早就要闩门噶啦，咁样 用咗一日时间嚟提早。如果你除开有廿四小时， 夜晚要执嘢走咯， 正啊，快啊，真系 哇，真系 行呢个咩行军速度就快， 大家都可以跟进住嘅，因为就有一啲消息咧就话会佢哋后屘咧 最钱系话要 系咯，喂，咁真系投资咗噶嘛，失咗预算噶嘛，亦都用到额外嘅钱噶嘛，同埋喂，我讲紧我就算我攞得翻个本，我本身谂住喺一个博览度系谂住赚钱噶嘛， 系 唔系谂住回本噶嘛，你就咁俾翻啲本我，其实我中间花咗嘅心机都好多噶嘛， 系同埋佢咁迅速咧。就已经要人哋执嘢走啦， 走唔切啦，有啲有啲走唔切啦，啲封路啦，我未走得切咁样 啊， 咁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啦，因为其实即系佢哋都系香港人嚟嘅，咪佢哋都即系呢个家居博览啦、宠物用品展啦，用咗好多嘅时间、心机去搞，系啦，咁啊辛苦啦。但系另外一个嘅界别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就系、是、所有打工仔嘅界别。 好好好， 阿豪仔应该你都可以代表出嚟讲几句说话嘅。 咩事啊？ 讲紧请病假， 我好少请病假。 我啱啱想讲话病，但系病咩咧？咁样请病假， 我索性 佢代表住好多嘅范围， 系 嘛？ 嗱， 请病假嗱，我哋譬如我哋同电台我哋嗰个合作就好愉快嘅，咁所以咧我哋好简单嘅。如果真系病嘅话咧，我哋一个信字嘅啫，我哋唔使交医生纸噶嘛，系咪？ 咪交都冇用 嘅。因为我哋翻工就有钱，唔翻工就冇钱嘅。 系 咯， 你用呢个嚟买咗个自由噶啦， 系。系啦，咁但系跟住咧，我哋就但系要讲有交代嘅，我哋拍档我都要知道。喂，咁点啊？今日系咩情况噶嘛？ 系啦， 咁我哋又唔同啲嘅。 系啦，不过最近咧就有一位嘅网民啊，喺社交平台咧就分享咗一单嘅消息，佢就话自己有咗呢、這个患咗呢个手足口病啊。 大家都唔好翻工咯。 嗱，理应唔系，因为即系理应唔好翻工啦，因为个传染性系好高噶嘛。 系啊，所以啊嗰时啊队长都啊即系啊刘伟恒咧，佢都试过啊嘛。 好彩， 应该就俾个女嘢噶啦，呢啲就系。 咁佢都停工咗成十日八日啦。 我記得嗰陣時好似天兒都有試過，係咪啊？因為咧，即係佢話小朋友一定辛苦啦。其實大朋友咧，如果有手足口病都係好辛苦啊， 因為會發燒啊， 你食嘢又痛啦，飲水都痛啊。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咧就自稱得到呢個手足口病，而醫生咧都開咗7日病假俾佢噶啦。咁佢就諗住要請病假啦，係咪？因為佢嘅工作咧係做廚房嘅， 咁 你諗下啦。 系 咪？如果你谂下啦，你做厨房嘅话，你煮嘢食，你掂啲食物俾咁多唔同嘅人，咪即系大大力去传播细菌咯，系咪？ 不过我又明白喺厨房里面咧，真系少一个人咧， 就已经 会真系跛咗只 脚， 系真一样嘅，系好踢脚，因为佢每一个岗位佢冇后备噶嘛，即系譬如你系做 執送 嗰、那個份量嗰個，你就係嗰、那個，你係頭鑊、二鑊、三鑊嗰個就係嗰、那個，你要切嘢嗰個又切嗰、那個，即係佢冇話喂今日你請假揾第二個替都有嘅，但係會甩咗個位就甩咗好多嘢咯。 但當佢咧講到就有呢個手足口病嘅話咧，咁公司咧就話。啊、如果你真係要，即係當然啦，公司其實唔想佢放假，可能就好似頭先阿田咁講啦，唔夠人啊嘛。但係就話，如果你真係要放病假嘅話咧，公司係會有由你嘅例假同埋大假嗰度扣。 哦，即系等于冇 啦，即系等于你可以放假，不过你跟住就会冇大假啦，因为喺你个大假嗰度扣翻，跟住咧佢摆咗呢一件事，即系上网之后咧，短短几日之内咧，其实有超过几千个留言啦，因为大家真系有啲人就会讲啦，就系话冇错，佢就系话咧有啲就话呢间公司个老板几无良啊，叫佢咧就揾呢个劳工处啦，因为你本身系一个员工，你亦都有医生纸证明，你就系可以请病假噶啦，但系点解？ 要扣你的禮價同埋大價咧？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部分朋友嘅論點，就會覺得有冇問，即係有冇搞錯啊？點可以係咁樣噶？咁樣咁啊，另外有一啲咧都會有另外嘅諗法咯，即係佢會話咧，咁當然就會話其實咧，好似阿田咁樣講啊，有啲嘅工種咧，即係有陣時如果你要請病假嘅話，可能影響公司好大啊，會唔會個老細呢一個立場去睇啊？咁樣 唔係咁係嘅，所以咪但係問題係嗰個同事嗰個病假係真係要請佢。因为全部都系冧晒档，你咪仲死？ 因为有啊，佢自己咧摆嗰张相咧，系直情即系有埋一个即系嘅探热针，就话佢系发烧到40.2度，其实仲系烧紧嘅。咁啊，但系都遇到一个咁样嘅，可以话系无良老细啦。其实如果你哋遇到一个无即系咁样嘅老细，唔好话佢无良住，唔好落结论住啦吓。我哋有啲咩窍可以俾到呢一位嘅 冇假老细啊？或者 冇啊？你咪同佢讲，我好啊，我照翻工啊，你同埋我一齐喺度做啊。 喂，有人系咁讲噶，我第一个惹个老细啦，咁样 系睇你自己睇个感受，一唔系话想咁样对佢，但系因为你系咁样对人先啊嘛。 同埋你咪同佢讲，如果啲食客投诉嘅话咧，咁唔知嗰阵时你会点咧？ 间酒楼啊，或者餐，我唔知边度食肆咧大爆发啦，跟住你影响埋啲食肆，你真系封管添啊！ 啱啊，嗱，有一啲嘅网民咧就提出咗咁样嘅论点嘅，嗱呢个论点咧我系拗爆头谂唔明，所以请教下两位啊吓，佢就话咧，大家冷静啲先，我哋分析一下，因为有啲嘅工种的而且确系冇病假嘅，建议咧就系话接受唔到你就转工啦咁样。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有啲工种系冇病假嘅咩？ 除非佢真系好似我哋而家呢个工种咁，我哋系冇病假。 但我哋个病假，但 系 我哋跟住就冇钱。 系啊， 但系我谂佢呢一啲月薪计做厨房嘅话咧， 月薪计点会冇病假咧？同埋有证明嘅医生啫嘛。即系如果系嘅话，我都唔知，因为我哋冇试过出去打工啊。 我有啊， 唔系啊，即系话病假有薪病假。 唔係，譬如你話如果我哋唔係，我哋係自由工作者啊嘛，咁所以你就冇病假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譬如之前我係唔係公務員，但係我即直情叫做非公務員嗰啲咧，咁你都可以有病假嘅，係咯，可以有噶。 嗱，而家講緊佢話攞佢大假啊嘛， 要扣佢大假同例 假 咯。 唔知係佢有 因為全職嘅員工啦，係咪？ 邊啲工種係冇病假？ 所以嗱，呢個係一個網民提出咗，我自己未諗到嘅。 藝員冇病假咯。 咁你都知道係我明啊，但係 即 係 如果佢真係冧廠嘅話，我都聽到話冧廠嘅話真係翻唔到啦，全廠要等佢啊，或者要改動其他日子啊，都需要。 所谓病假的意思呢就不是说你可不可以因为病而不回工，因为如果你因为病而不回工全世界都可以嘛。现在讲的就是你因为病而不回工有没有钱啦，会不会影响你的权益啦，譬如如果你说艺员他病为什么说他没有病假呢，因为他不会因为说咦阿刘华你今天不舒服啊，你今天不要回工啦，我们那份粮照不知道怎么给你啊。 不 会 的嘛，他们口 停手停的嘛。是啊。 嗱，去到那个报道有讲到根据劳工处的雇佣条例啊，佢話如果嗰個嘅員工咧連續放四日或者以上嘅病假，咁有醫生指嘅話咧，累積咗足夠嘅有薪病假咧，咁跟住咧就可以僱主咧就只係支付4%嘅工資嘅，即係你請四日假以上，可能就有唔同嘅處理。 當然啦，咁咪跟翻勞 工處咯。但嗰啲都係講緊補水問題啫。 係啦，但係都唔係要咁樣扣曬你成日假，你個 年 假咁咪即係100%唔出糧咯。 即 係 佢而家唔係扣咁簡單咯，直情係話你係冇病假呢一種嘅待遇。所以你放假的话你只可以在其他名目度，你说你 M 到我都给个假你，但是病假没了。 是啊， 公司呢他每个月都可能有两日的叫有薪病假的。即 过了个数的时候就再计一下是怎样计了， 是不是？是啊，真的，不过真的要跟公司老板去订立这个自己员工跟公司 的条例咯。 但我肯定呢劳工处的条例呢是有写到很清楚一样东西的，就是说如果雇主是没有合理的辩解支付有关疾病的津贴的话是会被检控的，一经定罪最高是被罚款50,000的。所以条文都有在度去保障一些雇员的。但是这个雇员你跟你的老细的合约是怎签啊，各样东西的话可以看清楚，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劳工处都还可以帮得到你。 不过呢原来呢在网上面很多人都说即使不是讲这些好像 非一般工种，即系你话厨师可能唔系大家有经验嗰、那个职位系点啊嘛？佢话就算好多一般嘅文员咧，佢话原来成日都会出现咧，雇主因为员工请病假而唔俾钱佢啦。 有啊， 老公老公添，老板老板要求 约埋老 公 一齐去食饭， 将年假抵消病假。 系咯， 原来系有好多人都会咁做噶，真系。 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公司暗地里。都算是啊， 咁你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噶嘛，人哋真系病系真有价值嘅。 问下我哋嘅听众啦，好唔好啊？即系如果你哋咧试过喺请病假嗰阵时咧，都遇到一啲不公平嘅对待，起码你自己觉得系不公平啦，系、咪？明明我有医生纸噶啦嘛，点解你都要扣我年假、扣我例假嗰啲咧？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一下。 又真系坊间有好多咧嗰啲个案咧，都系即系假医生纸啊， 或者假病啊， 假病噶，跟住即系借啲嘢。系啊，我识得。点样玩呢个劳工法例嘅咩？四日啦、我翻嚟 三日以上就点样？ 我请咗三日假，我第四日翻嚟，跟住哎呀，我又继续病，做好多嘢嘅。 翻工个头 系、 又烧过啊！ 唔系大冷气噶，咁、可能又玩下呢。 不过可能真系咧，要搵啲即系再熟悉劳工嗰啲 法例、 福利嗰啲朋友咧嚟讲，因为我见到咧，譬如之前有报纸做咗个专辑咧，就系、专门讲头先嗰啲例子咧。 病假， 佢话原来有好多个案咧，个打工仔条气挫住唔顺，但系咧经过即系好残酷嘅。法例分析咧，又发觉个老板系冇错嘅。譬如咧，嗱，举住一个例子，跟住我哋大家再消化。譬如佢话咧，试过有个网友咧，佢就话啦，公司咧无啦啦改咗 policy， 话 sick leave 咧有病假咧都要扣足一日人工，就话跟足劳工法例咧，你系要请足四日有假子咧先会有钱。有同事不满咧，就俾公司炒咗啦。咁公司就话我跟劳工法例冇办法，你试嘢差我唔理你，个个病都唔请假咧。就結果一個傳一個咧，成間公司十個有九個就病曬咁樣。咁、結果、 即係請夠四日假就可以俾翻錢你， 但 係 請 一 日假 咧 就扣人工。 因為原來頭先就係阿祖講嗰個勞工法例咧、原來跟住有啲報紙就同佢喺度 fact check 咧，就話真係冇辦法，個老闆冇錯。佢話因為僱員咧要出示醫生證明，申請連續四日或以上嘅病假，先至屬於保障範圍。而員工如果請咗病假而被扣人工咧，佢話勞工處回覆係可以嘅咁樣，扣日薪咧並唔犯法。咁样咯， 哇！所以其实呢个都是一个好高深、好值得讨论嘅议题啊。 咁即系话你好病，咁你唔好翻工啊。咁啊，邓你可，我邓你惨啊。但一日半日嗰啲连 病一日半日其实可以 都 好病噶。 即系话如果我头先冇理解错嘅话 咧，即系我哋得闲死唔得闲病嘅。 即系你最好就病几日咧，先至有得啊。 嚴重啲嘅話，就有機會攞翻五分四嘅人工。嗱，唔知啊嚇， 都係請我哋啲聽眾。如果你即係喺呢個職場打滾咁多年， 多啲嚇。 係啦，究竟你哋同人事部喺請假上面嘅鬥爭係點樣嘅咧？呢個廚師位有冇同行啊？其實你哋做飲食嗰一個行咧，係咪如果真係特別做廚啊，係咪冇得請病假 嘅咧？咁佢嗰個七日咪 O 過咗四日咪 OK 咯？ 处处旭日与斜阳照到我的心上，微微汗泪微微在笑，在前去有月儿亮。哪怕黑夜在前行，到处有星闪亮，茫然抱负前程路远，我仍觉快乐洋洋。人生乐也样样，皆因找到新志向。人贵坦率相向，仿佛皎洁新月上。让我坦荡荡，为我前程再奔千万里路长。我处身十里洋场，看我到底怎样昂然地答，前程在我奋斗奋力图强。处处旭日与斜阳照到我的心上，微微汗泪微微在笑，在前去有月儿亮。 哪怕黑夜在前行，到处有星闪亮，昂然抱负前程路远，我仍觉快乐洋洋。人生乐也样样，皆因找到新志向。人贵以坦率相向，仿佛久别新月上。让我坦荡荡，为我前程再奔千万里路长。我处身十里洋场，看我到底怎样，昂然地答前程在我奋斗，奋力图强。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哎，有 B 哥哥让我坦荡荡啊，好。喂，网上面我哋先讲一句咧，真系好多人就摆咗嗰啲劳工嘅 case 噶啦。我哋稍后时间咧消化完咧，就再同大家慢慢读出嚟吓。 好啊，可以啊。其实我呢度都见到有一啲噶啦，譬如咧，佢就系话咧有一间WK 框咧，佢就话咧，真系咧佢做嘅个私人嘅机构咧系冇病假噶。之前做过一间玩具公司啊，佢系跟住最低嘅劳工法例。嗱呢位就系我哋嘅听众咁讲啦，佢话如果要请病假嘅话咧，要扣年假，提供咗医生纸咧都。都系冇用嘅，仲话嗱，你病同埋放假系两样嘢嚟嘅，所以咧后屘佢就冇再喺呢间公司嗰度做啦，咁样。 OK， 好，我哋稍后再继续整理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好 啊 okay， 好在网喺网上面有得意，佢话咧揾咗咧20个艺人，佢嘅原名系乜嘢？ 哦，原名系 温啤霞啊嘛，呢个我都好劲噶。 温啤霞， 嗱呢个系原名嚟嘅，即系传闻咯，我唔知系咪真啊？ 真噶 吓，原来咧佢哋好多名咧。 崔碧瓜系真名定假名？ 崔碧瓜我唔知啊，冇咩兴趣。系啊， 我啱啱见到佢攞啲油浸住自己， 系咯， 系咯，嘥晒啲油。 你成个话佢大嘥鬼啊！ 我真系觉得嘥晒啲油真系。 系咯，哦，嗱，曾志豪。 我呢个唔系真名嚟噶，唔系原名。 桂花田都唔系原名啊， 我都系 佢直情 嚟啦，改咗系咯，即系我叫陈宝玲啊。 艺名 系唔系？即系我，但系我冇用噶嘛，即系我系冇用到呢一个名去做诶。 佢冇代替咗你成为你嘅真名， 系 啦。我个名啊，真系以前唔系叫曾志豪噶嘛，我改噶嘛。 不过你真系改咗啦， 改咗名啊嘛，系啊。 咁啊，嗱，好多艺人呢个名咧就吓，睇下大家认唔认识佢咯。咁系啦，呢个。萧锦麟、 萧正楠、 萧华， 点解你要知嘅？ 我知， 因为你认识佢啊。 系 系 系系啊！佢原本咧就叫萧锦麟嘅， 几好听个名。锦鲤同埋 个样，即系个感觉好唔同啊！个感觉 系 系 啊， 佢个感觉好唔同，似另外一个人咯。你改咗个名真系，所以成日话咧，即系最怕咩？唔怕改，最怕改咩？嗰个系咩啊？ 唔怕 生 坏 名，最怕改坏名。 你无端端见到萧敬腾，佢讲嘅叫做诶萧 锦麟， 系啦，萧锦麟，你好似觉得诶有个律师喺你面前出现嗰啲 咧？我觉得咧呢啲 萧锦麟律师义务为你资助咁样嘅。 细个成日会俾人哋改翻名嘅，呢啲名应该会系啊，姓萧已经容易噶啦， 系冇错冇错。 改一个好名咧，好难啊！ 所以萧正楠呢个名咧，又几顺口，又唔会改翻名。 姓萧嘅唔可以同边个一齐结婚？ 点啊？ 唔讲， 你讲啊，系边个啊？ 你自己讲咯，系啊， 想姓同边个啊？ 系咯， 啊，佢即系嗰个姓萧嘅系女士嚟噶，嗬？ 系。 好，我问你第二个，罗定伟。 罗定伟， 你个都难。 罗仲谦， 唔系。 罗定伟，罗 文。 都唔系， 我都觉得从都系估到姓罗嘅啫，正 定位啊， 罗，可能成个姓都改埋噶啦， 女仔， 嗱呢个系 咁 点 估啊？咁你可以估啦， 唔系男定女嚟噶， 男 嘅最近 估唔到噶啦， 生小生定咩嚟噶？而家 我知罗网，都系唔系姓罗噶啦， 系唔系姓罗噶？侧田。 哦，哇！真系改唔到， 定位， 定 位， 成个名唔同晒 咁样， 系咯。 好，另一个叫做钟嘉丽， 钟嘉欣咯，我估 唔系 钟丽缇， 系啦， 哦系啊，钟欣桐， 系啦， 啊你都几 八下嘅喎， 其實呢啲好舊啦，呢啲料報過咁多次，睇咁多次，用乜嘢記得啫？咁啊， 點解你會睇嘅？而家呢個咩嚟噶？ 我覺得好得意啊！ 唔係，其實得意，我諗好多聽眾未必知，只不過我真係八卦。 頭先你個樣完全係喺度嘲笑佢嘅喎，你轉頭就 得意嘅，我戲子嚟噶。 你邊樣係真啊？咁樣 估永遠都估唔到。 好啦， 林漢輝， 林漢輝 係啦。嗱，佢今次冇改姓嘅， 係 啦， 姓林嘅， 係啦， 林漢輝 係啦，我哋好熟嘅。好熟嘅， 林峰， 唔系唱歌嘅， 唱歌嘅 三个字， 林子祥、 林奕康， 系啊，林奕康， 我呢个真系纯粹估嘅啫，呢个 系 好熟 啊 嘛， 系啊， 系啊， 好啊，林慧文咧， 林子祥 啊，呢个 唔知啊， 林志文， 头先你估过嘅， 林峰， 系啊， 我去啊， 哎，原来林峰个名咧叫做林慧文咯， 我觉得应该系似林义文多啲咯，即系争个字咁样 嘅，佢哋两个两兄妹嗰个系真嘅， 系咩？真嘅， 真名 咧， 一封义文系真嘅， 系啊，三嫂咧， 吓，三嫂系青美珍， 我以为佢有个一封义文加三嫂咁样， 冇， 哦，嚟啊嚟啦，吓，诶，富力富阿富啊富啊。 姓符 就系竹花道嗰个咧， 符字日咯， 唔系， 我又唔系啊， 完全错晒嘅，唔系完全唔，唔系即系我先要名，唔系唔又 即 系 冇 个 符字嘅， 系啊，靓仔结咗婚，有个女， 靓仔结咗婚有个女，哇 哇， 陈豪， 诶三个字， 哦， 李克勤， 系喎你啲 中啦，中三个字都中啦， 唔唱歌唔唱歌唔唱歌，系啊系啊， 喉咙痛嘅李克勤。 方中信， 其实真系估唔到噶， 系 冇可能估嘅， 真 系完全唔同嘅， 完全唔同晒啊！ 好想喺呢个猜猜我是谁嗰 part 同大家玩呢啲。 好，唐诗颖， 唐诗颖 咁应该唐诗颖啦啩？ 啱啦， 反而呢个就 佢咧，佢嗰啲咧真系有啲唔系改得好多嘅啫， 改少少。 嗱，譬如咧，边个咧？嗰个杨千嬅， 杨千嬅 系啦，你估佢佢个 杨万华、 杨千嬅，其实就 杨万华、 杨千嬅。 叫杨泽华 啊，杨泽又真系差好远喎，感觉 杨千嬅同杨泽， 即系可能佢做护士嗰阵时仲系叫紧杨泽华， 系， 但系杨泽华系好似好唔衬落去佢而家嗰个形象啊， 唔系你听惯咗 啦。梁碧芝 啊，我呢个我记得嘅， 系啱啊啱啊，妈妈生咗女， 梁咏婷， 哎啱啊， 争少少， 我唯一谂到姓梁嘅啫嘛， 陈慧文， 陈慧琳咯， 系啦，陈慧文同陈慧琳，哎呀，啊咁啊，郭阿安咧？ 郭晋安 系啱啦，佢哋呢啲就真系 出绝招啊！呢个最大家成日听噶啦。 好啊， 阿福伟同埋港生。 好啦，嗱，港生知道 嘛？ 系咯，港生啦。 港生系成龙。 系咯，点噶系咪个名？黄耀祖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大批示威者仍然在金钟多条行车线聚集，在龙汇道中信大厦对开，朝早大约10:30，示威者见警员的数目稍为减少，将防线推前，推出垃圾箱、水马和铁马等，一字排开，又用索带绑住铁栏。在立法會示威區，有示威者呼籲其他留守人士到中信大廈對開聚集。啱啱考完文憑試的陳先生說，昨晚至今一直留守示威區，他說不相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酒會上的支持，因為他以往都說過類似說話，但一直都沒有實行，認為他必須下台。香港回归22周年升旗仪式朝早8:00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而嘉宾就在室内的会展3楼大会堂通过电视屏幕观看和唱国歌。仪式之后举行回归酒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近月发生的事令市民和政府产生矛盾和纷争，令他彻底明白作为从政者不时要警醒自己，要准确掌握民情。他又說深切體會到，縱使有良好意願，亦都必須開放包容；縱使政府重視行政效率，亦都必須耐心聆聽。林鄭月娥說會吸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加貼近民心、民情和民意，積極回應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求。他說政府的施政風格要改變，要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聽取民意的工作要革新， 他会安排更多时间亲自会见不同党派和不同背景的人士，俾佢保持政治觸覺，掌握社會脈搏，亦都會透過不同途徑接觸年輕人。港鐵喺朝早大約10:50公布，早前因應警方要求而關閉嘅金鐘站同灣仔站服務現已回復正常。港鐵喺今朝早7:00話，應警方要求，金鐘站同灣仔站要即時關閉。荃灣線來回方向列車一度唔停金鐘站。港岛线来回方向的列车一度同样不停金钟站和湾仔站，乘客要在中环站转线。民阵发起的七一游行下午2:30在维园中央草坪集合，终点是政府总部。游行主题是撤回恶法，林郑下台。今次是民阵一个月内发起的第三次游行。由于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正在维园足球场举办创科潮流音乐嘉年华，民阵呼吁参加游行的市民可以在铜锣湾方向经纪利佐治街或者天后方向进入维园草地。民阵说市民亦都可以在波斯富街口之后加入队伍，减少对维园出发市民的阻碍。游行路线沿途有水站和回收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翻港铁嘅消息。而家港铁嘅金钟站同埋湾仔站系重开，而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列车服务亦都逐步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隧道出口嘅修剪树木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啦，慢线解封。咁一陣下晝1:30開始啦，港島區會有遊行噶。咁到時咧，部分大坑道天橋、唐街、基利佐治街、百德新街、京士頓街、告士打道南行線同埋嘉陵街等等嘅路段咧，會間歇性封閉。一帶咧有改道措施，受影響嘅巴士同埋專線小巴路線亦都需要改道行駛。而沙田今日有赛马活动啦，马场一带咧都有啲封路同埋特别交通安排，揸车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紧就路路平安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阿希，你挨咗成朝噶咯，咩事先？ 我觉得自己成日都冇嚟精神，好闷咁咯。 咁不如你落去操场同啲同学仔一齐打下波啦，喐下做下运动，个人都精神啲啦。 嗯，咁好啦，沈 Sir， 不如你都一齐落场啦。 你唔够我打噶噃。 运动齐齐做，喐一喐，健康啲。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就嚟放榜啦，我都要计划下我前路先得，又想揾工，你有冇好介绍啊？ 哦，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啦，佢哋专为15至24岁副学位程度以下嘅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嘅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埋在职培训机会噶。 但系咧，我又想试下政府嘅部门工作，睇下啱唔啱自己嘛。咁你又有冇好介绍先？ 诶，咁啱晒啦！7月4日展翅青见计划喺旺角青年就业起点咧，就会举办政府工招聘日。当日咧，政府部门包括效率促进办公室1823、教育局同劳工处提供超过30个嘅在职培训空缺。部分职位经培训之后，月薪有成16000噶， 听落好似好吸引咁。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嘅网页，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浩章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啲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喂，最衰对你 啊！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月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今日7月1日，希望大家就有个愉快假期。不论咩诉求，都希望大家和平理性，就唔好好似我广播到人妻信箱里面嗰啲个案咁冲动。听完之后，你哋就会觉得使唔使啊？ 咦，我系女人嚟噶噃，原来 Honey 啊！阿力就嚟结婚啦，你仲养猫，第时生 B B 唔好噶吧？ 吓，喂咩啊？有咩唔好啊？ 有菌噶，有细菌对 B B 唔好噶。 都未生。 哎呀，你谂下你平时啊，我都要攞滴露抹过你，我先俾你掂我噶啦。能够俾你拣啦，两个拣一个，你系要猫？定要我啫？ 大家估下，爱猫男佢拣女友啊，定系拣猫猫呢？吓， 阿女友吓，好简单嘅啫，我即刻可以做到个决定啊！我拣猫。 吓？ 喂，你啊，你算得系啲咩啊？只猫啊，系我个女嚟噶，你理唔理解得到咧？前女友， 你张信用卡系记喺我个名度嘅衰人。 拜拜。 系啊，大家冇听错，爱猫男系拣咗猫猫，佢冇拣女友嘅。个案二有一对新婚夫妇同埋一个奶奶。 猫猫， 哦，唔系我系女人嚟。 猫猫啊，我带埋你陪嫁，以后就同我老公奶奶一起住。哦，你要听话，你唔好屙尿住啦，冇猫砂而家。你要听话，你要乖啊，如果唔系俾人阉咗你噶啦。啊，唔系，如果唔系奶奶会赶你走噶。 系啊，人妻知道奶奶唔中意猫，但系结咗婚之后要收埋猫猫喺屋企养，喺佢间房度养，已经唔放出去个厅嗰度啊！仲日日翻屋企放工，翻屋企清洁，你真系好锡个猫猫噶！阿点知？ 哎呀，阿仔啊， 都话咗叫你老婆唔好养猫噶啦。而家我病咗啦，肯定啊系啲猫毛啊搞到啲空气唔好。你啊，我同你讲啊，掉鬼咗只猫佢啦。 阿奶奶，你几廿岁啦？ 呢个系人妻嘅 VO 嚟噶，唔该。 咁我唔系同佢讲嘢咁咩？哦，我心里边讲，阿奶奶你都几廿岁人噶啦，我已经日日翻嚟清洁同埋整干净，铲埋 A 吸埋尘，我连空气清新机都买埋，仲想点先得噶？ 仲想点？我想你抌咗只猫咯，听到你啲心声噶。 你唔会听到噶，你都嗰头近噶啦。 哎、你咁讲个仔，休咗佢。 我老公佢都有臭狐啦。 你话我个仔有臭狐？你揀嘅啫嘛， 个老爷有口臭，系咪？ 咁我咧， 个奶奶直情系成个人都臭嘅，我都唔知佢做乜嘢。 休咗佢， 唔臭米气嘅，你唔掉晒佢哋出街，做咩要针对我个猫女？ 哎呀，如果佢养嗰只系只喝可乐的猫，好似范晓萱咁可爱，我谂就唔会抌咗只猫噶啦。 但系个主人中意饮百事 可乐，冇话边个牌子啊？ 饮 白色汽水好唔好？你话 饮 鸡 系咪饮 鸡 尿？ 真系 死呀，系咪先？ 系啊，喂，咁点先啊？你而家点样处理咧？如果真系屋企有人为咗宠物？ 我估应该其实都有唔少人因为养唔养宠物，尤其是可能系结婚前结婚后，跟住咧真系会轻即系细 轻则口角， 冇错，继而都真系唔知点算嘅，真系 就会分开啦咁样。 喂，但系我想话系因为宠物而令到一对情侣分开，其实都几严重下喎。 都系噶，因为如果你将佢提升成为系价值观嘅问题咧。咁譬如话嗰、那个价值观系咩呢？除咗养唔养呢隻宠物之外、可能第二样就 系 话对于嗰个态度囉。 係 呀，即系譬如话喂你有冇尊重生命呀、定系另一个就会觉得话我尊重我肚里面个生命多啲啦。 价值观嚟㗎喎。 係呀，呢个就 系价 值观嚟㗎。 係 呀， 因 为 喺个案里面呢、那個、 其实呢两个个案呢都系真嘅个案嚟㗎。我哋都喺报道上面网上面到我哋见到啊。所以觉得呢个题目都值得攞出嚟同大家一起倾下。 咁话。咪听众都可以同 我哋分享下咧，喺网上面即系留言俾我哋咧，系咪真系喺生活里面真系会为咗宠物而真系有好多争拗咧喺屋企里 面？尤其如果你哋有啲 爸妈、老爷奶奶，你嘅另一半 都可以，即系如果你有啲真实嘅个案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你哋点样处理啊？嗰件事。 不过头先咧，好似豪姐话斋咧，嗰、那个男即系爱猫男咧，佢即系话喂，佢系我女嚟，我点会唔爱我女啊？ 即係有嗱，有一啲我會咁話嘅。 即係阿摩尼公主係已經係阿祖喎，佢係我女嚟喎，你過唔要佢要理你傻 㗎？係冇得揀嘅，因為我覺得嗰個根本就唔係一個選擇嚟嘅。點解你會提出呢個選擇呢、 啊、 即係你引申出嚟嘅討論就會係究竟你係咩人嚟㗎？你覺得呢一個生命係唔重要嘅？你覺得我本身中意嘅嘢係唔重要？你話事嘅。喂，咁嗰件事真係可以變成一個好大嚿嘅拗叫嚟㗎喎。 係啊，咁所以咧嗱，你話如果唔好訴諸感情啦，即係唔好話咧你重要啲定我重要啲、不如咧。你就当话好，你嘅担忧又重要， 是 但系我想养宠物嘅心又好重要，咁点解决咧？嗱、我觉得咧，即系第一步咧， 系 通常啲人点解会拗叫咧？就系话惊有敏感啊，啲敏感基本上系占咗99.9%噶啦，一定系敏感嘅。咁亦都无可否认， 系 有阵时真系会令有啲小朋友啊，或者咧有啲人觉得 大人都会有阵时 敏感嘅。 你鼻敏感咧，可能系你不嬲冇嘅， 系 你养咗之后你先至发现原来我有，或者养咗几年之后突然之间有。其实呢啲我都有。见过有朋友噶，我有一个朋友咧系本身冇养开狗嘅，养咗第一只狗之后咧，先至发现自己原来有鼻敏感， 系 而同埋系佢喺佢养咗嗰只狗系大狗嚟嘅， 系 大约两个月到啦，佢知道自己有咗 B B。 哦， 咁喺嗰阵时咧，佢身边嘅朋友咧系会有好多讲法嘅，例如第一样嘢就系你而家有 B B， 你怀孕，你又搞到鼻敏感，你日日不停喺度不停喺度捽啊咁样啊，其实 我系会有咯， 系话，但你嚟我嗰度又冇嘢，又唔系。 因为唔系对得太耐啊嘛，因为咧我去，同埋 Molly 唔系成日甩毛嗰啲啊，因为我去试过去我朋友屋企咧，即系我好地地冇嘢嘅，咁佢又住郊区嘅，咁所以应该即系你应该空气好清新，但系入到去里边咧，因为佢又开冷气，同埋佢个狗咧会甩毛啊， 系 系， 所以 咧 跟住我话我整一下坐我唔对路，系咁肥咁肥，但系佢唔自己唔觉嘅，跟住话做咩你伤风？我话我冇伤风，不过系肥咯，嗰啲就 系 敏感咯。 我嗰个朋友佢最终嘅决定咧就系话冇啊，呢个就系我带咗翻我屋企。我养嘅生命嚟噶嘛，就算系我辛苦啲，我都会继续养嘅。咁佢就到而家咧，佢个鼻敏感系冇甩过嘅。那个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咧，那个小朋友都系有鼻敏感嘅。但系咧，那个小朋友一样都系咁锡只狗，即系你话对于生活会唔会带嚟一啲麻烦？唔、会，你见到嘅，你真系 keep 住喺屋企，自己屋企嚟噶啦嘛，咁喺度索鼻啊、捽鼻咁样。但系如果你同样爱锡生命嘅话咧，尊重生命嘅话咧，咁佢哋就选择全家人继续照顾住只狗。 我觉得咧可以有个调和啲嘅方法嘅，我唔知系咪一定好啱用咧，但系应该尝试系咩咧？你咪买嗰啲咩空气清新机啊， 应该会帮得到手 嘅。嗱，譬如你近啲吸尘啊、吸毛啊，咁你可能又问下你个宠物医生咧，佢甩毛嗰度有冇啲系纯粹正常甩毛啊，定系唔知食啲咩 supplement 啊、咩补充剂嗰啲咧，可能令到佢毛发柔顺啲啊，即系唔系叫佢唔甩啊，佢可能啲正常脱落 休息的一 系啦，一执毛咁样。 佢真系如果咪搞到好似好似嗰个奶奶咁啊，好远我掉咗佢啦，你搞到。病啦，佢先都话咗噶啦。 但系个奶奶又太极端啦，因为如果个人妻已经做到头先讲咧，咩所有嘢都吸到咁干净咧， 同埋 佢都系嫌你冇办法啦， 养噶啦，冇行出厅。 系啊， 我试过去咪咪屋企，咪咪有养猫嘅，我对狗冇敏感，但我对猫我自己本身有敏感嘅， okay. 敏感到个地步咧，系开始讲紧第头一个钟头啦，我理应系会流鼻水啦，我会打黑黐啦，跟住到如果系超级敏感，唔知点解个可能自己个状态唔好啦，我有个另外嘅朋友。屋企咧，都未到食饭啊，差唔多攞饭出嚟，我话对唔住，我真系要走，因为我肿啊，我块面开始，我块面肿同埋个身凹到一笪笪啦，已经咁样。咁不过咧，我去咪咪屋企系冇事噶， 即系可能 咪咪唔止养一只猫，嗱，佢有用空气清新机嘅，都好几部嘅。咁可能咧，你自己平时点样去照顾打理啊？呢个都系一个方法，令到嗰件事可以冇咁严重嘅。 真系争好远嘅，你有翻啲投资落去。 系啊，所以咧话咧，即系养宠物啦，不论猫狗都好啦，佢话咧喺即系同伴侣。一起拍拖的时候我們已经讲到明了我有些养宠物的。即是要停到即是起码要知会对方看看他、对方是怎样。 中不 中意是真的要。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你们结了婚之后选不选择想要生小朋友一样是要在结婚之前做了这个讨论、 我最近看一段新闻我不记得了那个主角的名字、好像是娱乐版的因为如果不是、不会登出来总之就是、主角是一个女星来的。就 再嫁好似系， okay， 但我真系唔记得咗边个啦。咁但系咧，那个嗰、那个剧情咧，嗰、那、佢、個、所谓嗰、那个从头呢个感情路咧，佢就话佢问咗个男人，就话唔知介唔介意佢又养咗个 宠物嘅 宠物， 系。 跟住咧，佢仲话冇问题啊，应该啊 ，sorry， 嗰、那个系啦，佢就话嗰、那个嗰、那个男人咧，直情同佢讲话，喂冇问题，佢觉得咧，直情系每一次出街咧。佢都會願意三所謂三個人一齊出現，帶埋隻狗喺度嘅，嗰、那個好似係台灣嘅，係、 哦、 啦，一個台灣嘅一個例子嚟嘅。咁佢就話完全覺得係冇問題。佢話咧，淨係呢一下咧，佢已經決定嫁俾佢。 係啊， 係啊，佢話咧，佢咁接受自己嘅嗰個寵物，同埋咁願意話陪佢一齊去玩咧。佢話冇問題，直情想帶埋佢出去當佢自己人一樣咁樣。 真係啊， 佢唔容易做到㗎，原來。 坊間咧都係咁講啊，即係咧養寵物嗰個人因为除非佢话，除非你自己一个人住， 系， 否则如果你有隔篱任何一个伴侣，屋企人都好咧，都事先咧都真系要同屋企人沟通，话我要养宠物啦，大家接唔接受，大家会点样，即系一定要讨论。唔好夹硬逼我，喂，我俾啲爱心出嚟，即系唔好净系咁样。 系噶，系噶，真系唔得噶。 喂，唔系讲爱唔爱，即系咁当然要爱啦，但系都要去沟通咯。佢话咩？如果唔系咧，佢你嗰个宠物咧就。造成禍心噶啦， 係，同埋其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當你哋咧，即係一對夫婦咁樣啦，你選擇要有小朋友嗰一刻，如果你哋本身兩個都冇問題嘅，我哋有養寵物，兩個都中意嘅，好多時候其實要花啲心機咧，同嗰四大長老解説嘅，因為四大長老錫嗰個孫啊嘛，梗係會覺得個孫係最緊要嘅。咁如果嗰只狗咁大隻，佢玩嘅啫，唔小心嘅啫，佢踩到阿 B 咁點算啊？啲四大長老會好擔心，同埋我哋呢個年代嘅四大長老，其實佢哋未必有養寵物。物嘅經驗 是是是 可能佢哋就會覺得嗰樣嘢咧會係好危險啦。始終動物嚟噶嘛，冇性噶，即係啲老人家成日會講呢幾句噶嘛。 曾祖咪中曬呢樣嘢咯。 唔 係， 但 係 我啲四大長老冇話冇性，因為佢好在由細睇到兩隻狗大。 所以我咪話你哋係即係唔係即係我話你係已經有曬呢啲情況，但係因為由細到大有狗仔先啊嘛，咁跟住再有 B B 啊嘛，跟住再即係再照顧啊嘛，所以可以同行啦。 但係要調整咯，譬如咧，我個例子都幾好噶，譬如我嗰陣時大仔。咁咧可能唔知佢抵抗力相对好啲啦，咁咧所以咧无论两只狗咧点样用条脷帮佢洗面都好咧，佢冇嘢噶，即系佢痕都唔会痕下噶。我谂住细仔一样啦，都系同一个咁样嘅 DNA 出嚟咧，谂住咧，点知哇佢体弱多病啲噶，佢咧俾阿乖姐舐一下之后咧，开头我哋唔系咗，哇做咩？佢成只眼咧好似人哋中和炎化妆咁样咧， 我以为俾蚊针喎， 系啊，佢无端端红咗一笪咧，咁样开头仲话边个 有啲皮肤定只眼啊？你话 佢眼部附近嗰度咧，舐咗， 系 啊，后来发觉咦唔对咯，嗰阵就冇事噶咯，嗰阵冇事，跟住后来咧望一望咧，应该就系咧佢俾乖仔舐完之后咧，佢相对又冇计啊，抵抗力差啲咧，好容易敏感， 系 咁所以你唯一嘅方法咪就系唔好俾佢舐咯，或者俾佢舐脚板底咯，咁嗰啲位就唔会 脚板底痕到好卵尽 嘅，系咪即系佢 唔 会肿咯？系好肿咯， 好残忍啦！阿叔乖就系你要舐你唔脚板底。 唔系，但系咧呢个调整系咩咧？即系你唔能够一本通书睇到女啦，冇事嘅。之前我大仔同啲狗乱咁玩都得，有佢舐。 系个别个案嚟。 你都真系要有自己收埋嘅，同埋我都觉得咧，唔好下下就睇外国嗰啲 video 睇得太多咧。你咪成日見到好多就話，哇！只狗咧 好融洽啊， 又識得係啦，好仲犀利，好融洽啦， 氹佢 瞓啦，攬住一齊啦，諸如此類。睇下好啦，即系为佢即系 现实生活， 咪咯，唔系永远一样。 你谂下，如果有阵时有啲我嘅朋友带啲小朋友，有阵时可能仲要手抱嗰类嘅话咧，我开头第一次有朋友带上嚟我屋企咧，我好担心嘅，因为我觉得我个女咧，即系虽然系只狗啦。佢唔係，佢除咗熱情之外咧，佢會呷醋啊！佢女仔會呷醋，所以如果我抱住其他小我啲朋友嘅 B B 嘅話咧， 佢會攻擊你。 佢又唔會攻擊，佢會個眼咁歪上嚟咯。佢都想要抱，佢都想要抱，好似人一樣嘅。所以咧，通常咧，即係我自己就有個習性，就係有朋友，譬如阿豪姐，你帶你嗰兩個上嚟咧。我开头会唔系好同你嗰两个玩嘅，我都会揽住只狗先，即系俾佢知道嗱，你都仲系女主人啊，唉，你都系第一位嚟噶，嗰啲啊过客嚟嘅啫，唉，我同佢玩少少俾啲面啦，跟住佢就冇嘢噶，即系可能就算系个主人咧，你都要即系花啲心思点样去处理咯， 都要噶，系啊，所以呢个课题都好大噶， 宠物都系一个成员啊吓， 系啊，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咧，即系 有呢个宠物嘅烦恼， 有呢种烦恼，究竟系要你定要我咧？真系咪所罗门争仔咁样咧？两个喺度哇！喺度扯咧，唔好啊！ 呢个系锐锐版，唔系罗技版啦。波斯猫，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咧，咁啊，人人赞我，我赞人人。12:30之后咧就听你电话嘅，咁啊，而家可以打定电话嚟。咁我哋今日咧就喺度赞咩咧？ 公众假期红日 都要开工嘅朋友， 紧守岗位永不撤退嘅朋友，可能系医生啦，可能系酒楼帮你攞位个姐姐啦，系啊，可能系你见到嗰啲清洁工人啦， 交通工具嘅朋友啊，即系尤其是如果你有啲经验咧，好彩佢哋嗰日有开工咋，跟住就帮我解决晒啲问题嘅话咧，18723888，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吓，咁我哋12:30之后咧就驳你出街。 5:00。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升296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08.27，瑞士法郎0.982，澳元0.7，加元1.31，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4，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1.29美元，卖出1392.79美元。天气方面，雷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地区，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喺南海北部逐渐发展。另外，位于吕宋以东海域嘅低压区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唔安，我系 Mandy。而家湾仔北会展一带咧，仍然有广泛性嘅封路噶。博览道嘅来回方向、博览道中嘅来回方向，仲有博览道东嘅来回方向，全线咧仍然系封闭紧啦。仲有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嘅全线啦，告士打道介乎柯布连道同埋军器厂街嘅来回方向，全线咧都系仍然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而今日下午港岛有游行活动，一点半开始，部分的大坑道天桥、唐街、纪利佐治街、白德新街、京士顿街、告士打道南行线和嘉陵街等路段会间歇性封闭，一带都有改道措施，受影响的巴士和小巴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如果今日如非必要，都请勿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卫生署提醒你，经常做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消脂，还会预防抑郁，动一动健康一点，人都开心一点。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旺角、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唉，下个礼拜 DSE 放榜啦，我真系好惊自己考得好差。 我个仔而家是想话去外国读书，边度搵得钱啊？ 无论分数高与低，听住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有计。 星期三早上的环节咧，请嚟海外升学专家 Samuel 同我哋讲解一下，到底唔同嘅分数可以选择外国嘅边一啲大学升学呢？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程振鹏、朱海婷、阿欧、白元浩、林慧、晨光第一线。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㗎。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㗎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諗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12:30咧，我哋会有人人赞我嘅，我哋想表扬一啲咧喺公众假期红日咧依然都紧守岗位嘅各行各业嘅朋友。如果你有遇到佢哋，特别系好彩你嗰日有开工帮到手咋， 系 啦，曾经有过呢啲经历嘅，即系可能你会唔会系，咦，嗰个银行职员竟然嗰日有翻工， 银行比较少噶，但系又唔系、啊，可能有一啲咧已经唔系佢哋，即系明明系红日嘅，但系佢哋暗地里都话我知你好紧张，我都仲帮你处理紧啊，可能都有啲咁样嘅例子噶嘛。 啲咯，系啊，咁啊，你睇下有冇啦，譬如旅行社可能都系噶，或者你嗰啲 agent 咧，明明嗰日佢唔系翻工噶嘛，可能佢收到你紧急嘅援助电话，佢都特别帮你。1,200拖个开篷车要唔要？冇问题，帮你，帮到你，帮到你，帮到你。 系啊，或者保险 都俾到 委屈， 系啦系啦，保险公司。 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引引赞我，我赞人人啊，就系赞扬一啲咧喺红假期都依然为你服务、为你工作嘅一啲朋友。 系啦 ，OK， 好啦，以后知唔知应该叫我做咩名啊？ 曾志豪啊， 可以叫我第二个名啦。 咩啊？ 可以叫我做普，哎，啱啊，送一个字，可以叫我普京豪。唔系土豪，系啦， 普同 土差唔多，可以叫我做普京豪。 好逐格解啊， 系啦，普京系边个？俄罗斯啊，大佬， 系啊， 我而家同佢相提并论可以，因为佢有个习惯，原来我不嬲都有嘅，我都终于知道。 同啲老虎啊，嗰啲影相， 系啊，好中意睇医生啊。 咁就系老虎乸啫， 佢中意按摩下佢，好中意啊。 唔系， 中意睇物理治疗师。 仲要系喺G20呢一个举世瞩目。举世瞩目嘅场合嘅时候， 佢有样嘢同你一样喜好嚟噶， 冇即 我唱歌啊佢， 我哋啲成功成功人士总系会有呢啲一个旁身嘅咁样，其实 咩啊？ 系咯，不过我望一望，我望一望，我哋其实我哋三个都系普京豪嚟，可以 系啊，即系咩啊？ 我只水樽， 系冇错， 咩、yeah. 水樽啊？ 水樽咯、 啊。嗱，你想象下， 好， 即系当你冇睇新闻画面先啦、啊。你想象下喺 G 二十峰， 我真系冇睇呢一段啊。 系系喺 G 二十峰会，你即系好似衣香鬓影咁样， 哇！ 大家又西装啊，又礼服啊咁样，然后咁啊真系大家举杯。畅饮，全部都系嗰啲高脚香槟杯， 应该系攞酒杯噶， 系啦，高脚香槟杯或者嗰啲叫做咩阔肚嘅红酒杯， 系 咩都啦，咁样就话系我哋为世界和平， 系啦 ，cheers for peace，peace，I love you， 咁样呢度，每人攞个杯出嚟嘅时候， 系 饮啊， 唯独佢 系， 唯独佢转身暗暗拎个壶，拎咗个暖水樽， 我真系好想知个原曲系边一首啊， 唯望你留下留下。 前前 个晚上，佢攞咗个暖水樽出嚟。 佢、啊、开始学人饮中药啊？ 佢开始 唔系咁攞暖水壶、暖水樽嘅位，都唔一定系饮中药嘅。 但系咧，佢嗰个画面咧系有少少，的确系有啲突兀嘅，因为真系咧，所有佢隔篱仲有特朗普嗰啲咧，全部攞住红酒杯咧， 中间嘅位置， 全部都系玻璃杯嚟嘅，唯独佢攞咗一个咧白色嘅暖水壶。 咪先，系咪即系好似啊？早早呢啲 系我哋呢啲，系啦，佢个 size 同嗰啲差唔多嘅白色。咁啊，拎咗出嚟， 我拗头都唔明白，因为咧永远咧，其实這些呢啲咧影相嘅啫嘛，你简单嚟讲，嗰只酒杯系道具嚟嘅，入边嗰啲咧都唔通常都唔系真正嘅酒嚟嘅，即系总之就系道具啦。我哋要 cheers，、 啊、 我哋要影嗰啲咁样， 嗰啲坐喺度，大家当系晚宴食饭咁样 嘅。哦，晚宴食饭嘅， 系啦系啦。咁、哦、即系你可以用头先阿祖个比喻好啦。見到祝酒會，無論係婚禮啊嗰啲咩台慶嗰啲咧，可以大家一齊飲杯，哇！邁向九十八週年咁樣。 係 呢個時候，你唯獨你其中一個攞住個暖水壺出嚟，咁咪哇！你話幾威啊？ 哇！咁個個都會想問下佢， 係啊，冇錯啦。 你點解你會攞住個暖水壺出嚟嘅咧？咁樣 好 養眼， 同埋我估普京佢企嘅位置應該都中間㗎。係 啊， 係 啊， 即係仲要係咧，個個都拎住個玻璃杯喺度 cheers 咁樣咧。 佢 都係攞住呢個嚟同人哋碰杯咯。哇！真啲撞爛㗎啦，係啊！佢攞住個水樽同我哋話：，哎，係啦，係啦，飲杯飲杯飲杯。 其實可以俾翻個假，即係俾個假，即係俾個真係杯去俾擺一擺暖水都得㗎啫， 係 嘛？ 唔係，即係因為我頭先我就係話你道具嚟嘅啫嘛，你就算你永遠同人哋碰杯，你永遠唔飲都得㗎。係 啊， 但佢要攞到呢個暖水壺出嚟嘅話，一定有啲原因㗎。 因為 G20 其中一個項目就係話我哋要咩什麼環保， 玻璃杯都唔係唔環保㗎。 跟住 可以再水咯，咁 又唔系纸杯，又唔系啊，冇嘢啦。 少饮冻嘢，要饮多啲暖嘢。 好啦，咁咧，仲要系咁样 嘅 喎。 其实佢入边咧系栽住咗啲烈酒嘅，即系佢觉得你哋嗰啲道具嗰啲唔够坑啊，系咪 咁 啊？ 咁咧，普京事后咧就有喺佢个推特度咧就发文嘅。 O K， 佢就话咧，因为大家都好有兴趣，佢话如果你有睇到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咧。唔系，佢话如果你睇完我嘅事情咧，佢话你都应该会咧想带自己嘅杯嘅咁样，系、 oh. 啦。佢话 you will bring your own cup too， 佢话你都应该会咁做嘅咁样。咁、oh. 大家就睇啦，两个估咧就话系咪因为惊人落毒咧？ 哦， 系啦，因为嗱，你任何酒杯啊诸如此类嗰啲咧， 都 即系人针俾你又好啊，咩都好咧。百物仲有一疏噶、 啊， 无端端个侍卫有条头发滴入去嘅， 即系嗰啲咧，James Bond 啊嗰啲嘅电影永远咧，嗰、那个药粉临摆低之前，嚓，跟住就攞咗俾你啦，咁样。 你唔知噶嘛？一阵如果佢最新嗰只毒咧，原来就系你嘅酒杯同佢嘅酒杯咧撞埋一齐先有毒嘅。哇！咁你咁样碰个杯之后你饮嘅，佢冇事，你有事咪死得咯。 哦，咦？ 好多搞啲间谍电影嗰啲嘅桥段咁样啊，佢惊呢一样。 我自己系保温杯，自己带入会场噶嘛。 你即系以前嗰啲合事都系咁噶啦，系咪？大家一齐饮嘅时候，我请你到会嚟个say 下，跟住咧你哋一齐饮啊，咁样一齐斟嘅时候， 唔使讲到以前嗰啲古装片，就算我哋香港拍嗰啲咧赌嗰啲电影咧，即系永远都系噶两只杯摆出嚟，我永远都我饮你个杯，觉得冇被毒噶嘛， 跟住就中伏啊嘛， 傻 仔嚟嘅，估到你一 阵。好啦，跟住咧又有第二个讲法噶，就话 传出嚟， 就话咧佢本身系唔饮酒嘅， 系 佢本身系唔饮酒， 特朗普都唔饮酒噶。 系啦，而家先知佢出嚟咁多个嗰啲会议， 所以佢话，所以好得意啊！你讲得啱，特朗普都唔饮酒 啊， 但系咧，佢因为佢都拿住个杯喺度晃下晃下咧，同人 cheers 咧，啲人就估啦，佢都杯可能系可乐嚟嘅， 或者葡萄 色咁都唔知啊。 或者净系碰杯咯，但系唔入唔饮咯。 嗰阵时我听过佢哋讲咧，有其中一间电视台咧，就而家冇捞嗰间电视台咧。哦，咁佢哋就有嗰啲财经节目咧，就即系佢财经唔知点解就硬一个感觉咧，就要好似系中高产咁样噶嘛。 都有嘅。 佢话就一班嗰啲嘉宾喺度咧，即系喺度讨论嗰啲即系股票啊或者金融上升走趋势嘅时候咧，开头就开咗支红酒，大家一人一杯喺度饮。去到后来咧，由于 cut 不值嘅关系咧，咁但系呢个环节又要有嘅喎，咁就全部变晒， 都 李 敏 南咯， 哦，系啊， 都使系咁啊， 即系我哋做舞台剧一样啫嘛，咁你唔会真系饮红酒作为道具噶嘛？ 本来谂住系 high class 噶嘛， 怎料 系啦，因为 cut 不值嗰阵时，我有个 friend 佢喺度做，佢就话：，唉，唔会变咗饮李敏南嘅啫， 系好甜啊， 好惨啊， 咁要特别调校个颜色噶，太深又唔得，太浅又唔得咁样。 咁而家咧，佢嗰个普京个樽咧，就俾人哋放大嚟。睇咧就发现唔系求其喺姨妈家私买嗰啲樽嚟嘅， 我知道啦，系嗰啲咧有保护性嘅，仲有消毒同埋杀菌嘅功能嘅添，系啦之类嗰啲嘅。 防弹唔知，但系佢有埋俄罗斯个国徽喺里边，即系话真系政府用品嚟 嘅。哦，即系做政府嘅宣传版， 系啊系啊，即系等于你老家嗰啲咧，你老家嗰啲英女王有个头啊，有水樽嗰啲咧，有埋个双鹰乜喺里边嘅。咁然后咧，俄罗斯嘅新闻发言人咧，甚至乎要为咗呢件事而特登咧召开记者会解话， 好笑啊呢个。 要解话 系啊，因为好多人问查询啊， 你都要答噶。 佢话个个都问佢话究竟搞咩咁样，佢话咧呢个俄罗斯总统嘅新闻秘书阿佩斯科夫咧，佢就同呢一个俄罗斯新闻社解释，哦。呢个系佢经常用嘅保温樽，佢系爱嚟饮茶嘅咁样。 哦， 咁然后啲人就剪翻啲片段咧，就话见过佢出席咧俄罗斯里边自己咧大大小小嗰啲访问场合咧，只要系公开露面，要即系可能要倾个零两个钟嗰啲咧，佢都真系拿住呢个樽出现嘅， 系 从来冇饮过人哋斟嘅水，就系攞住自己个樽。 国际变枪噶， 系啦，就系饮自己嗰啲啊， 系咪先？ 喂喂，嗱，认真，即系我想话咧，我哋香港特首林太咧，佢咧每次出席一啲即系要演讲嘅时候咧，佢都要大会，即系希望可以有一杯嘅热水，系讲全热水。暖定熱啊？ 暖水 都要擺喺，即係要俾佢喎。咁點解嚇佢可以仿效下？係咪先？ 即係自己都帶個香港品牌嘅水樽係嘛？ 貼住香港區旗嘅一個水樽，咁跟住咪可以自己斟自己想飲嘅嘢咯。 如果捉走嘅話，即係頭先可能喺呢個會展裏邊，係 啦， 捉走嘅話，咁佢就要攞住嗰個硬框框嗰個咧。 即係佢上場嗰陣時就自己揸住咗個暖水壺， 係啦， 即係同大家揮手揮住個暖水壺咁樣。 人哋都係咁啦， 可以。 咁咪就係。唔使擔心有呢啲咁嘅即係俾人哋喺度猜測，究竟佢係咪驚人哋咩落毒？其實哦，我自己就飲開個中藥咁都得嘅啫。 點解你係要提第二次中藥咧？ 同埋第二次落毒咧，真係咁中意落毒咩？ 嗰畫面 安全嘅，安全嘅。 I love you.做你的神器，让我呵护你，流露自然美，分享喜与悲，让曙光燃起，亲一亲温暖着你，妈妈即使激气，也总会谅解你。临睡先关灯，明了未？来吧，一起躲进棉被。难道是遭遇很不开心，故此夜深不愿早分？为何难得早起？天神气，为我守护你，名列是其次，尽过努力来争气，让曙光燃起，在世间无畏高飞，你在母亲眼内 无人可跟你比。 送俾天下啲媽媽喎，桂花田你都準備噶啦嘛，因為 準備咩啊？ 咪準備呢只歌。 我已經係媽媽啦。 我知道，再做媽媽都得。你可以學一下裏面啲歌詞喎，做你的神器，讓我呵護你。最緊要係咩啊？媽媽即使激氣，日總會諒解你。 哦，哇，咁啊係嘅。 俾香港媽媽啦，咁 係啊，做唔做到咧？你 覺得我唔係話嗰個香港媽媽， 天下嘅媽媽啫，香港嘅媽媽啫，冇啦，又俾人鬧噶啦，而家 唔怕啦， 唔係佢老公鬧啊， 係嘛？ 咁爸爸咧，爸爸即使激氣，媽媽有冇諒解你啊？咁樣 咁唱呢首歌嘅係邊個啊？ 鍾嘉欣 係啊，個 MV 咧仲有埋佢，係啊，有佢老公啦，有佢兩個小朋友啊，一齊拍咗 MV 添啊嚇，做你的神器啊， 好嘅，好嘛。一八七二三八八，人人赞我赞，人人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赞下。啊，喺红假期都要开工嘅所有人， 各行各业嘅朋友 ，OK， 好，问下两位歧视呢两个字，如果我哋有法例帮到手，就梗系好啦。你哋都同意啊，系咪？ 系， 唔应该有歧视，系咪？ 冇歧视。 咁喺呢个时候，我谂阿田啊，我哋两个要做啲嘢。 好啦， 歧视我。 豪仔，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唔系啊。对唔住，对唔住，我哋快啲撒冧，对唔住先。 唔好意思啊，对唔住。 对唔住，对唔住。 你哋终于都明白咧，你哋曾经歧视一啲智力比你哋高嘅人。 我哋唔系，我哋歧视你另外一样嘢，而你哋两个亦都要同我讲对唔住，快啲讲。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应该再笑你嗰个开篷车，唔应该再笑你拖车。 唔系， 仲有啊？你哋笑我啲咩？ 系啦， 唔应该你俾985咯，985就好。 仲有啊？嗱，呢个你哋今日先笑嘅啫，你哋平时成日笑我乜嘢？而我同阿天，你又成日笑阿豪仔啲乜嘢啊？ 笑我体弱多病咯。 呢个系事实嚟嘅，可以笑嘅。 咁我笑两样嘢嘅喎。 咩啊？讲嚟听下。 你个身高咯，同埋啲头发咯。 嗱，其中一样，其中一样，其中一样。嗱，首先我要咧，同所有我哋嘅听众讲一声，其实我系好多头发嘅，虽然我成日俾人哋笑。嗱，但如果呢一条法例， 大声咁讲咧，但佢唔笑嘅。 如果 冇嘢， 呢一条法例嚟到香港嘅话咧，喺加州已经通过咗啦。我哋成日笑阿豪仔又唔梳头翻工啊，嗰啲咁样咧， 我系唔准噶。 你可以 话都好靓，我哋 所以唔系话今日咯。但你平时真系嗰个头，我哋都摆个相，我哋仲网上欺凌添，将佢嗰张相摆咗上网啊。 我做一个唔好嘅榜样， 做咗个好差嘅示范。 香港未有呢条法例，但喺美国加州嘅呢个州嘅参议院嗰度啊， 点啊点啊， 通过咗一条法例，以69-0嘅票数通过呢条法例， 全胜喎， 全胜，冇错，唔 准少人光头或者冇头发， 嗱，同头发真系有关，真系讲嘅真噶， 唔少人头发太多， 即系同歧视同头发有关， 即系唔可以少人头发少咯， 唔系应该唔准少人个发型老土， 你哋试下谂下，去美国，佢哋喺美国加州啊嘛，即系有同我哋可能又有少少唔一样嘅，但我会话呢一条法例其实攞到嚟香港嘅话咧，一样系成立嘅可以， 唔可以笑人哋啲头发唔同颜色啊。 同关唔关事？ 嗱，你呢个方向 有 啱， 因为佢哋会有啡色、有棕色、有金色、有系唔同颜色噶嘛？ 系啦，而且可能咧有啲咧，即系本身诶唔同，大家唔同 个造型， 譬如系啦个造型有关，我哋就写小豪仔个造型噶嘛，你又唔梳头啊、乱糟糟啊各样嘢咁样。但系咧佢就话咧，因为喺美国加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种啊、种族啊喺入边度啦。有阵时大家都见到咧黑人嘅朋友咧，佢哋可能会梳咗一啲辫子头啊，又或者好大个我哋讲 好想梳噶，我都 系啦。就算系女士咧，佢哋有啲咧系可能系我唔理佢，你听唔听到？ 不过我想话咧，我女都想。 都想 Jet Lock 係嘛？ 佢都想話爸爸，我幾時可以整個 Jet Lock？ 係啦，有啲咧就可能係笨咗邊，有啲就唔係 Jet Lock， 好 Jet Lock 好大嚿噶嘛。有啲真係好黐住頭肉笨邊仔啊，各樣嘢咁樣咧。但係原來咧，呢喺呢一方面咧，即係不論喺學校裡面啦，有陣時有啲人啊大過咗啦，做嘢啦，佢哋翻工嘅話咧，依然係受到呢個自然髮型歧視。 哦，係啊， 即係究竟你本身個髮型係點，但係就可能被歧視啊？ 嚇！哦，我又真系估唔到、啊。 发型系有自然嘅咩？ 啊，有噶，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话佢本身可能生 Jet Lock 冇得生出嚟系噶，你要自己笨噶吧。 有一啲嘅朋友 乱毛就 系 咯。 嗱，因为咧每个人我哋个唔同种族佢哋个发质本身 系有唔同噶嘛，系咯。 咧佢哋有啲咧本身真系觉得衰啲，乱或者系一饼饼嘅，有少少 爆炸咁啊，佢 系咯，即系爆炸咁嘅。咁可能有阵时咧，佢哋喺搵工嗰阵时啦，或者翻学嗰阵时咧，就会受到一啲嘅歧视啊，就系笑佢哋。个头，甚至因为觉得你个头咁唔整齐嘅话咧，唔俾你去做嗰份工，即之类嘅嘢，佢哋呢方面受到歧视啊，变咗佢哋嘅州议院咧，就系喺几日之前咧，就用69-0呢个票数咧，就通过咗有关嘅法案，去保护咧，不论系同学仔又或者做嘢嘅员工咧，唔会受到呢个自然发型歧视啦。 我真系好难想象，自然发型系会即系 可能你白头发你唔染。 唔系，我谂真系头先嗰样咯。譬如你天生有挛毛嘅，我哋以前学校都好多人咧，佢挛毛咧，或者佢系用电嘅方法啦，就会俾人话佢挛毛仔、挛毛仔咁样咯。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佢天生嘅，咁佢就可以话你唔准歧视我，因为我呢个系生出嚟就挛噶啦。 仲可以告佢咯，因为有法例啊嘛。你做咩歧视我？你做咩笑我？其实佢有讲到一啲嘅例子嘅，即系例如咧，禁止严禁啊，就喺职场嘅雇主咧，同埋学校咧，规定其他人佢嘅发型打扮是如何，例如可能我觉得呢个法例同种族都有多啲嘅关系嘅，例如非洲式嘅发型， 哦， 例如一啲辫子发型，例如电一啲挛嘅头发。如果你喺工作上面各样嘢被歧视嘅话咧，呢条法例保障到你啦。 哦，但嗱呢个有啲难度，譬如咧，可能你当香港普通一个打工仔咧，可能你都会觉得话，喂。我哋做保险呢行嘅，出嚟见客，你可唔可以个头唔好麦当娜嗰个胸摆咗上去咧？ 即系尖端， 即系啦，嗰个雪糕桶摆上头度， 系啦，嘅剩翻中间一把扫把咁样，系 啦。咁跟住佢就话啦：，喂，你歧视我而家？ 系啊，边个话我个头咁样就唔代表我可以出去出面度见客同埋做生意啊？ 发言能力噶嘛，又系喎， 咪你又成日笑我？ 冇啊！我 对呢、這个好想我引入香港，可以保障翻我。唔系，你谂下，讲真，有阵时咧，有啲朋友咪可能真系少啲头发嘅，即系年纪到某个年龄啦，就少头发。 接受呢个， 可能咧俾人哋一个印象咧，都唔系几好噶。 嗰阵时我睇过就系林书豪啊，佢就喺前一年度咧，佢就改发型。佢嗰阵时成日中意转发型噶嘛，咁我冇嘢做咧，得闲啦就系，佢转咗嗰个黑人辫子碌。咁结果呢就真係呢试过佢啱啱转个碌嘅时候呢就俾一个真係黑人嘅球员呢就喺嗰啲网上面呢就话佢就话你唔系当自己黑人係咪你做咩佢话你唔冇资格去拥有呢个头咁、样。係啦咁嗰阵时呢曾经都叫做一个小风波嚟嘅。因为嗱，所以佢哋嗰个身份文化认同咧又好紧要噶，佢就会认为咧嗰个黑人就会觉得咧，我哋黑人先至会梳呢啲头，你一个咁亚洲人， 你系咪想侮辱我咁啊？ 佢又未去到侮辱，佢觉得你唔配梳呢个头，咁结果咧，林书豪就好大方咁化解咗咧，佢就话我谂真系唔应该咧，白人就歧视黑人，黑人歧视我哋亚洲人，佢话咧即系其实大家唔应该喺呢地方度，我好想接纳你哋嘅文化，点解你接纳唔？ 到我咧。 同埋佢都做，佢即係身體力行去嘗試睇，即係體驗一下你哋嘅文化是如何啊。 但係可能咧，呢個案例都話俾你聽咧，即係嗰個髮型咧，同嗰個頭先你講話嗰個種族啊，或者某一個社區嗰個認同感好強。即係因為真係調轉咧，你好少見白人梳嗰個辮子碌嘅。 不過喺外國就可能係即係啱數啲 會多咗呢種文化嘅衝擊喺度。香港真係冇所謂，你雞冠頭又得，你冇頭都得，有冇都得。O K， 都真係得， 唔係冇頭髮都得嘅，真係嚇。好啊，唔好咁多歧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批示威者朝早堵塞金钟同湾仔多条行车线，同警方对峙。在升旗儀式舉行前大約半個鐘頭，示威者和警方一度發生衝突，示威者投擲雜物，警方就施放胡椒噴霧和以警棍驅散。警方說衝突期間有示威者向在場警員投擲懷疑含有不知名液體的物件，一共有13個警務人員送院接受治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回歸22周年的慶祝酒會上致辭，她說已經就近月發生的事汲取教訓，政府的施政風格要變得更加開放包容，更加貼近民心、民情和民意，積極回應社會訴求。而在酒會前舉行的升旗儀式就因應天氣情況，嘉賓改在室內透過電視屏幕觀看，部分人坐船抵达会场。回归酒会朝早在会展举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被问到是否因为要举行七一回州回归的酒会，所以警方要驱散场外的示威者。李家超说表达言论自由，市民有权利，但是表达时要顾及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和平、包容和互相尊重的方法是最好。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被问到如何跟青年沟通等问题的时候说，今日没有回应，希望记者给他有机会跟场内其他人沟通。民阵下午发起七一游行，将会由维园中央草坪出发，终点是政府总部，主题是撤回恶法，林郑下台。有市民中午前已经抵达维园准备参与游行，说过去两次大游行都有参与，但政府沒有明確回應訴求，因此要再參與。亦都有市民批評政府玩文字遊戲，不願意講撤回修例，擔心當局重啟修訂，因此要再上街發聲。由於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正在維園足球場舉辦創科潮流音樂嘉年華，民陣呼籲參加遊行的市民在銅鑼灣方向經紀利佐治街或者天后方向進入維園草地，市民亦都可以在波斯富街口之后加入队伍。而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的庆回归活动，有嘉宾上台唱歌跳舞，一批着住白色衣和红色衣的市民参与，呼叫我爱香港的口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唔该，我系 Mandy。而家湾仔会展一带仍然有广泛性的封路，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来回方向的全线，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的全线，还有天华道、天美道、立法会道、龙汇道等等的路段来回方向全线仍然封闭紧，受影响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 咁一阵下昼咧，港岛有游行噶，咁一点半起，部分嘅大坑道天桥、唐街、纪利佐治街、百德新街、京士顿街、告士打道南行线同埋嘉陵街等路段会间歇性封闭，一带有改道措施，受影响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如非必要咧，市民请勿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可以预早计划行程啦，或者早啲出门口。卫生署提醒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啲做活，多啲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和蛋类不要摸眼、鼻和口，还要洗干净双手和用过的器具。食物的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才好吃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成长的告白， 快乐变少，想念变少，再别要通通失色颠掉，会醉的美梦变少，继续变少，破灭到甘心，苏醒过来了，今天总是有知不可以，像往昔那样容易，得一生不仅一世，来日才后悔，存在没有意义。 曾乐彤在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已经觉得每句歌词都好有意思。他相信刚刚出来社会做事的可能都跟他一样经历着歌词里面所说，在不断转变的环境人物当中，努力寻找自己存在的空间。作曲余希图，填词伍琪琪，编曲咳声风余希图，监制咳声风 Ronnie Ng。 快乐变少，信念变少，怕就要通通失色变调，到心中那道裂。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曾乐彤的存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1872388咧，我觉得咧今日可以呼吁好多咧。如果你而家系假期咧，但系你系要开紧工嗰啲朋友咧，你其实可以直接打嚟自己赞自己都得嘅。即系究竟有咩人咧？除咗我哋眼见嗰啲最大路嗰啲咧，即系譬如你话食肆啊，或者你话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啲之外咧，究竟仲有边啲特别嘅岗位？即系譬如可能你话唔知点解我哋个 office 咧今日都仲系要我哋翻工啊，后勤支援啊咁样，我真系可以打嚟，即系都自己赞下自己啊！你哋都紧守岗位、啊， 同埋都。都羡慕一啲真系红假期可以真系放假嗰啲朋友啊，可能好多人都出咗去玩啊，但系前线嘅工作人员咧，我相信有好多嘅，起码政府部门咧，我哋。譬如警察叔叔啦、醫護啦、消防啦，咁佢呢啲一定唔會停噶嘛，係咪？譬如記者朋友啦，即係譬如我哋啦，我哋都24小時廣播，我哋都係冇紅假期嘅， 冇錯冇錯， 係啦，係咪？咁啊，可能都售貨員啦、酒樓啦、食肆啦、保安啦，係咪？同埋嗰啲叫新聞處啦。 即係其實個韓國業都好多咧，都留守住係紅一假期係服侍大家嘅。 其實你發覺好多人係放假都要翻工嘅。 其實係啊，即係佢哋係輪班噶嘛。 因為其實佢哋都要做嘢係咪？都要繼續生意噶嘛。 尤其是咧，如果你哋有啲嘅經驗咧，就係好彩啊！嗰日佢哋有工作。係。如果佢哋冇工作嘅話咧，咁嗰日紅一嘅話咧，我就真係企咗喺度啦。 我覺得尤其是診所。 係。 真係啊，或者係受 呢個係喎，冇錯。我上次冇翻工，你哋係有贊過嗰啲寵物診所㗎嘛？ 係啊係啊。 我其實點解會揀呢一位幫阿摩尼提公主睇醫生嘅獸醫咧？就係佢係公司係開禮拜一到禮拜日嘅。 哦， 係啦，即係就算禮拜日咧，佢冇喺度，即係未必喺個公司嗰度，但係佢會有一個電話號碼俾你嘅。係。咁你平時有睇開嘅話咧，有啲咩特別嘅突然之間嘅事嘅話咧，你打呢個電話號碼啦，醫生就會嚟揾你㗎啦咁樣。 啊，係。 所以呢一個咧。是令到我揀咗呢一間診所咯。喂，病嘅話真係冇揀咩日子，尤其是你話我哋大人啊，我哋啊有病嘅唔去睇嗰啲私家醫生嘅話，我哋都仲可以去急症室啦，係咪？係 啊 係 啊。 啲寵物嘅話，我可以邊度揾咧？咁啊，仲要有曬佢本身嗰個寵物個 record 啊，之前有啲咩嘅病歷啊咁樣。 冇錯。 所以呢一個醫生咧，我真係特別讚佢啊！即係佢禮拜日都會開工，就係為咗即係寵物嘅健康。 所以你見到網上咧，好多人中意流傳咧，就譬如話公眾假期都会继续营业嘅兽医诊所，成日都会有个一览表嘅，特别系嗰啲长假期咧，可能有三四日咧，就会有呢啲资讯咧话俾你听咧。喂，如果你有啲咩头晕身庆嘅呢啲医生咧。会年终无忧， 系啊， 会继续帮到你。 犀利啊！嗱，另外一个类别咧，我都想赞嘅，可能大家咧未必会平时咁留心嘅， 系 逢亲到咗嗰啲公众假期啦、礼拜日啦。成日嗰啲唔同咩商場啊，各樣嘢咪好多活動啊，俾你哋一家大細去玩嘅。即係話每一次大家放長假，嗰幾日嘅聖誕假、復活節假、農曆新年啦。啊，農曆新年可能好啲，但其他甚至乎你同啲朋友去倒數嗰樣嘢咧， 都唔係嘅。學你話齋咧，真係啊，譬如睇倒數啊、睇煙花啊等等嗰啲大型活動啦，咁都有人工作有主辦單位， 好多 咪工作緊。 仲要係咧，就是、每一次咧就呢啲嘅大時大節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嘅朋友佢哋要搞活动嘅话咧，就真系靠晒佢哋啦。商场又好啦，大型活动啊，各样嘢都好啦，佢哋永远就系最忙。尤其是完咗，你以为啊完咗嗰日完啦，唔系啊，仲有啲手尾要执翻嗰样嘢嘅话咧，即系大家有得放假，佢哋就冇得放假啦。呢一班嘅朋友咧，我觉得啊，好需要多谢佢哋嘅。 系啊， 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有冇一啲公众假期继续翻工嘅朋友，固然可以打嚟啦。如果你认识一啲咧，你曾经喺嗰度。帮到你手嘅，你想赞佢嘅，无人欢迎。好，听一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琼姐， 琼姐， 系 ，hello， 琼姐 你 好。 你三位，你哋三位主持好。 琼 姐， 咦，你真系啊，未讲嘢先笑，好高兴喎。 系啊，系啊。 系 系，有啲咩想赞啊？今日， 因为咧，我哋今日喺上，可唔可以讲得地区噶？ 地区 得， 地区嘅得啦。 我哋喺上水咧，有间即係嗰間餐廳嚟嘅，佢係私人嘅。 係。 但係咧，佢每一個月一號咧，佢都派粥俾我哋啲阿婆啊，同埋有一碟豬腸粉俾我哋食嘅。 哦，每逢假期佢就會咁噶啦。 每個月一號 係咪啊？ 係啊係啊。 每個月一號。 今日咁一號咧，佢哋好多嗰啲小朋友嘅義工啊，即係不論老嫩都走曬出嚟幫我幫手維持秩序，俾啲婆婆食嘢咯。 哦， 好 即係就算係公眾假期都風雨不改嘅。係 啦，就冇話嗰二號，總之係一號咧，佢就會做，仲要 call 咗好多啲小朋友一齊幫手添。 哦，佢哋有冇特別講話？佢哋點解會特別咁做啊？即係想幫你哋定點啊？佢有冇講過㗎？ 佢話回歸社會，佢 哦回歸俾佢， 回歸即係等我哋啲老人家咧每一個月咧開開心心食一餐。丰富咯。 哎哟好好心地啊，真 系 好好 啊。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系， 直情唔做生意添，就系为咗要派粥俾啲老友记。 你讲多次，仲要派啲咩话粥啊？系咪 肠粉啊？ 肠粉同粥啊！ 哇，咁佢又嗱，即系咁讲啊，佢有冇特别偷工减料啊？定系都系足料派发噶？ 都系足料 啊！唔系啊，好丰富啊！ 系喎，即系都系 煲咧，煲得好绵咧， 哇！ 鱼 花生粥啊！ 我而家肚饿啫噶。 嗱，仲有你要谂下，佢喺七点半到到十点半已经开始排， 即系一早就嚟啦。 你谂下嗰个档主佢哋系几咁有心地控假期，佢都知事前准备，肯定佢要五点钟已经坐。 平时一样咯， 四五点。 但系个分别就系平时佢有钱收咯， 系 而家佢就净系派咯。 婷姐，佢平时呢啲粥啊同埋肠粉咧，大概咩价钱到噶？ 都是好保即是好似餐厅咁啦个套餐呢就是早餐有通粉即是佢做西餐嘅朝后早就。 即是可能都要使唔使三四十蚊一个啦系咪 要啊要啊。 都要哇咁样你諗下佢係囉佢咁样一个套餐三十蚊嘅呢佢而家就变咗全部派俾你哋囉。咁个老板呢咩年纪到㗎同埋你知唔知叫咩名字啊 哎呀我佢嗰间系叫道记嘅。 啊，个名就嗰度就唔好开啦，名就算啦。但年纪系咪大唔大噶？你有冇见过佢哋啊？ 年纪系大约系六啊零岁到啦。 哦，其实佢自己都系一个即系长者嚟噶咯，虽然系一个健壮嘅长者。系，但好有心喎、 啊， 呢、這个真 回归社会啊，做翻啲有意义嘅事 啊， 好啊， 即系就算譬如我哋起码一号一月一又中系红一啦，系咪？ 系、 啊。七月一又中啦，系咪、 啊？真系。 十月一又中，五月一都中啊。 系 啊， 啊， 哇， 好好 啊， 啊，真系咁样。 即系逢一都中嘅、 啊， 真系、 啊。 好啊， 一年四 即 系 都系 红 一啊，咁样 系 啊， 啊。好啊， 多 谢 晴 姐你啊，因为我哋知道香港就有啲咁好心噶吓。 吓，祝你哋三个主持咧，永 远 开开心心。 好啊，大家 多 谢 晴 姐，好，拜拜。 拜 拜， 真系要多谢咁有心嘅上水一个粥店啊！ 系啊，吓咁啊，即系头先你听到个名字就你嘅福气啦吓， 系啊， 即系唔特别讲 啦。 唔系呢啲真 系 好人呢啲。 时运高啊，听到就 系啊系啊，假期亦都听到呢啲为你服务嘅好消息。 啱啊， 好，继续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梁小姐。 Hello， 你好， Hello， 梁 小姐你好， 系 你好，我姓梁噶， 系啊， 你好， 点啊？ 系咁咧，其实我哋日日都要开工噶，我哋而家都做紧嘢噶。 系咪我哋估下你做边行啊？好玩喎呢个。 前线， 你可以估， 好啊， 你估啊咁。 系咪前线服服务市民？ 系咪轮班制噶你？ 绝对轮班啦， 绝 对绝 对 绝对前线啦， 着制服嘅， 绝对每日都要 着制服。 啊，护士， 护士咯。 唔系， 护士边有时间打电话啊？ 佢可能啱啱唔记得 食紧饭咧，可能佢准备翻工咧。 好刺激到 你，侍应， 唔系， 你俾三个 tips 我哋， 系啊， 倒翻转听众个餐车， 每人都需，几乎每个城市人都好需要，但系偏偏好需要我哋嘅时间咧，佢亦都好似大部分嘅人咧，即系叫做低少少知识嘅人咧，就会好对我哋呢个工作厌恶嘅。 啊，睇低 清洁工 系 中啦，因为佢就会觉得平时你好需要噶嘛，但系如果一般嗰啲人就话阿仔一日读好啲书啊，如果唔系第时啊，哎呀执垃圾噶啦，哎呀佢望咗我哋啦，快啲走啦，咁样跟住走开咗。 我啱啱咧头先就系想话清洁工友咧系真系咧 年终无忧， 年终无忧 系哦， 系啊，同埋咧佢无论好天啦，同埋唔好天啦，我哋都要做嘢啦。咁我头先听到嘅时候咧，咁我自己其实揸紧车啊，咁我哋都做紧嘢啊嘛，咁我突然间觉得哎呀唔好啊，我都好想打个电话上嚟啦。因为其实我好多同事而家都 on the way 系做紧嘢噶嘛，其实未做完今日嘅工作啦。咁我好希望就系通过电话咧，都多谢佢哋嘅声，因为我哋其实系一个团队啦。当然你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付出噶。如果你唔付出嘅话，譬如我哋二十个人，你只有一两个佢真系做得唔系咁好咧，其实其他嘅同事或者同伴咧都会比较吃力同埋辛苦咯。咁而家呢啲天气咧，实在真系好难捉摸噶。咁所以我真系好想就话。讚美佢哋啦，同埋多謝佢哋咯，即係係啦， 呢份工真 係 唔易打。 你哋係負責為冇話咩崗位區域 嘅崗位啊，私營嘅機構去做清潔地點樣㗎？ 我哋係承辦商， 係 承辦商。 係 咁當然啦，我哋要受政府規管啦，咁同埋就話我哋亦都要負責一個區嘅。 係 咁個區嘅嘢咧，我哋都要處理同埋清到啦。咁喺嗰個過程裏面，其實我哋會係有唔同嘅地方，譬如有私營啦，有醫院啦、學校嗰啲，我哋都要做啦。 哦， 同埋有啲佢自命好高級嘅屋苑啦。 嗰啲係咪反而最受氣、最難做啊？ 受氣咧就冇所謂嘅，我哋預咗受氣噶啦， 就包咗噶啦，好好啊呢、這個心態， 都已經預咗噶啦。但係咧，我哋有時咧就好唔想聽嘅。 啲说话，就话其实你知唔知呢个澳元咧系有边个名人喺度住噶？就算呢啲你唔应该做嘅嘢，你都要帮我做埋噶。 可唔可以讲下咩意思啊？咩、 啊、 意思啊？咩意思啊？ 名人喺度 讲嚟听下喂，呢个好霸咯，我哋想听下喂。 我真系唔相信嗰个名人会系咁咯。 系点样咧？ 就话即系佢哋有啲屋苑其实有少少系狐假虎威啦。即、啊、系、就是、你知唔知啊？边个名人啊？边个高官喺我哋？ 哦，即系嗰啲屋苑嘅员工就同你讲，就话你哋一定要清洁得好，因为我哋有高官喺度住嘅。 唔系嗰啲嘢，唔系我哋要嘅，佢都会要求我哋做埋。 例如咧， 而佢哋 即系嗰啲额外无理要求系咩啊？ 是啊，譬如有啲嘢根本唔关我哋事嘅，佢会逼我哋做咯。 即系可能叫你剪树枝啊，嗰啲咁样啊。 类似啦，所以知嗰啲园艺嘅嘢其实完全同我哋冇关，佢哋就会成日用。你知唔知边个喺呢度住噶？咁、 哦、 我哋其实咧，我有试过答佢，我就话其实如果系真系知道咧，我唔相信佢会即系孤寒到应该嘅使费唔俾而逼我哋呢一啲。 好搞笑，我真系唔明嗰个员工讲呢啲说话做咩咧？ 唔系，所以阿梁小姐都话佢狐假虎威咯，借咗人哋个名喺度叫你恐吓佢哋要做埋， 即系乘机叫你做埋佢嗰份咯。 梁小姐啊！咁你个你嗰啲嘅同事咧系做边一区啊？你话做成区噶嘛？讲得噶，边一区讲得 区啫嘛， 系啦区啊 ，OK， 我哋系做大埔区嘅。 大埔区， 我哋系啦。咁其实我真系好想多谢我啲同事。 好啊，而家就俾个时间你多 谢 下大埔区嘅工友啊。 系系啊，因为其实咧，佢哋每日咧都同我哋。真係並肩作戰啦、啊！當然有時你話即係落雨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困難咧，其實真係我哋自己當場先會知道嘅。 嗯， 咁其實我哋亦都真係好明白、好了解。咁而家呢個天氣咧，有時一熱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好辛苦啊。咁良心説話，有時我哋好難話完全每一個同事我都去講呢句説話。咁、 嗯、 所以我係好開心，在今日你接咗個電話咧，咁我就通過呢一度，我希望佢哋每位都聽到啦。因為其實每個都一樣嘅，即係唔會話。这个是特别辛苦而那个特别不辛苦，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比较辛苦的，我们这个行业，那我很多谢他们咯、 嗯 啊、 喂真的很好、啊、你 我们都多谢你们、啊 啊啊、真的好看 上 的同事喂那你有没有做回足的安全措施，即譬如酷热天气警告叫他们适当时候要休息啊之类的事要做足给他们， 其实呢、有一样东西呢其实我都会好讲一讲的，因为呢其实尤其是这天气呢我们基本上呢尽量我们就避免就不会打电话给个司机的、 嗯 因为其实当然啦，有好多时间咧，我哋可能会打电话俾佢身边嘅同事啦，因为驾驶嗰个同事咧，应该系驾驶紧，同埋系要聚精会神，要安全啲噶嘛。咁、 啊啊、 其实我哋有时如果联络嘅话咧，我哋就唔会直接去同个司机联络咯。我哋有啲乜嘢咧，我可能会同佢身边嗰个跟车啊个同事去联络倾偈咯。咁、 嗯、 其实咁嘅情况咧，其实最主要系因为我哋都担心啊个司机可能开紧车，佢唔方便听电话啦。咁同埋就佢哋作息嘅时间咧，其实都好依靠佢哋自己个经验去编排， 嗯、 或者啊佢觉得即系疲倦啊，去边度？休息一下飲嘢嗰啲咧，其實真係要靠佢哋自己去編排咯、 嗯。 因為如果你硬性咧規定咗佢哋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佢當時未必需要，而當佢需要嘅時候咧，佢自己揾一個，因為佢哋比較熟悉嗰個路段啊嘛。咁佢咪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喺邊一個階段同埋邊個時段去休息咯。 哦，咁我其實覺得做管理嗰方面嘅朋友咧，可以俾到呢個空間你哋嘅員工去自己話事啊。其實呢個都係值得讚 嘅。最緊要自己完成咗件事啊嘛。 佢哋先至係前線嘅朋友，佢哋先知道最實際。即係好似打緊仗嗰陣時嗰個情況係點啊嘛，係咪？ 所以好好啊，其實 你 可以 每一條路，其實你每一條路都唔同啊嘛，即係我哋自己平時揸車都一樣啦。其實即係我哋唔會話，喂，你前面有啲乜嘢？其實呢啲係只係騷擾咗一個同事咯，反而俾翻多啲自由度佢，佢自己行到邊個位嘅，佢自己去安排。咁我覺得會係比較好啲咯。 Okay, 喂，梁小姐，你可以叫你啲員工上網重温聽翻你今日打電話嚟讚佢哋，真係啊！嗱，有佢哋嘅電話，咁你可以咧即係在网上面 cap 翻呢段，跟住 WhatsApp 俾佢哋话俾听，我今日赞咗你哋啊！ 其实会咁讲咯，即系如果佢哋听到嘅，我会好开心。但系其实如果佢就算 miss 咗咧，其实如果你问我咧，我又唔系好 care， 因为其实呢个 minute 咧，我系想去讲咯。 系， 即系当然我有少少自私，因为我讲咗之后，我又觉得好开心。 系， 如果佢就算听唔到咧，其实 OK， 即系听唔到可能，即系我自己都唔会好介意，因为其实。Let's say 我而家呢 minute 我做咗我自己想 做 嘅， 好啊！ 我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好开心咯。 系啊，好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晒梁小姐， 拜拜 ，thank you。 抛开你，脚印如路过雪地，事后记不起，纯属片刻滋味。永远带不走的你，朦胧情动有趣味，能娱乐自己，无妨爱着你。握手相识了便有尽头，拖手拖垮了最好朋友，让情感站在十字的街口，前路便没有、分手简单说为了自由，挥手以后无以后，让两手不足碰更加不朽，葡萄必熟透。 先睇张敬轩啊，空手而来啊！嗱，咁啊，节目尾声咧，少少时间咧， 提一提大家先啦。雷暴警告啊，有翻啊吓，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嘅2:45嘅，留意住啊。 系啦，咁啊，嗱，大家要留意天气啦，亦都要留意住自己嘅心情啊。因为天气就有阴晴啦，但系你嘅心情亦都会有起伏噶。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呢排大家见到一啲即系不幸嘅新闻咧， 冇错， 系可能你都会谂，糟糕了，点算好咧？点样可以即系面对而家 觉得好纷乱嘅一啲咁样嘅思绪咧？咁样 要分享咯，即系讲出嚟咯。 我 觉得我 认同 啦， 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如果心情唔好嘅话咧，千祈唔好谂埋一边。即系凡事都会有出路嘅，我会话嗰个出路可能第一样嘢就要你首先举手，话俾你身边任何人知。 我攰啦， 系啦， 我攰啦， 可唔可以聆听啊？即系我觉得当喺社会上面一次又一次嘅事件发生咗咧，即系大家都会好敏感啊。你想讲嘅话一。定会好多人想听。 系啦，如果你觉得咧，未必咁容易揾到啱嘅人倾诉啊，或者咧，你觉得冇人会明白你嘅话咧，都有一个方法可以即时做嘅。 系咩？ 呢个真系好紧要嘅。唔好再睇任何新聞， 系 认真嗱，唔好睇任何新聞，包括其实而家啲人睇社交网站噶嘛，唔好睇任何社交网站，唔好 check 任何你 join 咗嘅嗰啲 group 嗰啲 message， 因为咧少不免咧都系无论你咩颜色都好咧，一定会有好多唔同嗰啲资讯出咗嚟咧，你可能你已经觉得太攰，你顶唔顺咧，停一停。即系好似你食得太多嘢咁样咧，你会呕噶嘛？ 啱啱啱， 唔好食住一阵咯，唯有 轻松下，自己可以轻松。 真系要噶，你唔好话唔得啊！呢个时势冇得轻松啊，要噶。 系 你唔休息嘅话咧，你点样继续行路咧？ 同埋都好紧要嘅咧，就系唔好一个人咯。即系如果你自己有啲唔同嘅谂法出咗嚟嘅时候，揾人咧，唔好一个人，因为我相信我哋永远都唔系 alone 嘅。 系啊，好啦，节目时间够晒，听日见， 拜拜。 拜拜。